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缅甸总统吴登盛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赞扬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为实现民主所做的努力。今次是吴登盛首次在公开场合赞扬昂山素姬。吴登盛首次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称呼对方，并祝贺对方最近获颁国会金章。吴登盛又强调，缅甸采取了不可逆转的措施迈向民主，摆脱50年以来的独裁统治。美国霍士新闻引述华府高层消息透露，美国情报单位同总统奥巴马在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领事馆遭到袭击，导致大使史蒂文斯和三名外交官丧生之后不久，已经立即知获这件事是一次有计划的恐怖袭击，而非由抗议美国一套被指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电影的示威者失控导致。霍士新闻表示，不明白奥巴马政府为什么要在事发一个星期之后才承认事件可能涉及阿尔盖达组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奈斯在事后甚至公开表示，袭击事件是示威者一次失控的自发性行为。报道引述两名华府官员指控，情报单位并不相信示威者会携带以及拥有强大火力的武器发动袭击。强台风杰拉华逼近台湾东部，当地气象局预测鹿岛和宜兰都可能会出现强风暴雨。宜兰地区阵风强度达16级，寻日全岛一度停电，超过800户受影响，经抢修之后晚间已经恢复电力。气象局预测杰拉华将会在星期六加速远离台湾，暴风圈不会进入台湾陆地。美股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485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36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47点，升13点。欧洲股市都全线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干燥。大致天晴，中秋节和国庆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依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是长者安居协会呼迎及关怀服务团队的陈美宝。我不懂制定教育政策，但我同协会的团队会为你和你的家人天天带来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的平安手机服务24小时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几时都咁信得过？查询2338-8312。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在10月15日之前，帮你屋企嘅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佢长者八达通，连50蚊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蚊储值额添。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香港山多雨多，你知唔知边度发生最多山泥倾泻啊？ 我知道行人路、马路和寮屋区啊嘛，我仲知道香港每年平均收到300宗山泥倾泻报告添。 冇错，当中涉及的死亡事故超过90%是在山泥倾泻警报生效期间发生的， 所以我哋一定要时刻警觉啊！ 远离斜坡，留意山泥倾泻警报。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你听紧的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游清源、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早晨，早晨，7:35直播室咧有啊游清源啊，有才子，咁啊当然有老总喺度吓。 今日才子，今日好多问题都问才子， 系， 咁即系才子先解读嗰啲即系政治嘅语言，因为好多嘢要解读吓。 系， 我啲解读方法咧，唔知啱唔啱呢个节目， 唔紧要 啦，礼拜六先至啱啲嘅。 啊，冇啊，而家 茶楼咧， 而家都通晒噶啦，而家全部都茶楼噶啦，吓。 而家系咪呢个死亡直播紧啊？ 处可以逢生啊，即系处将 真系，处将噶 吓。 哦， 即系人间有希望嘅，都永远。 你见到一个系政府嘅宣传片咧，个球场度嘅小朋友话、哦：啊， 打波先嚟落雨， 听日先啦， 我作对啊嘛。 做传媒工作都有啲阿 Q 精神，落雨先得啊，呢个系好嘢。 如果咪有弊啊吓。 不过今日就 今日直播咧，如果系有睇视频咧，就可以睇下一个系经已系几多个钟头冇瞓过铁人咧，就要继续做啲现场直播。 哦、我应该系都未够24个钟， 未够24个钟， 未够24个钟嘅。 不过画面上就 20个钟到啦， 好精神噶， 好精神啲，即系好样过大班啲啦，后生啲啦，靓仔啲啦，才子咁样吓。 系大班有大班，大班啲系型啊， 成熟嘅魅力。 好嘢、 你好似你哋，你有啲女奇飘啊，你好嘢我都系。 我呢啲 女奇飘，我已经有个小班啦， 女奇啊 ，OK 多得指教啊，两位大哥吓。 好啦，林伯开题冇啊，林伯啊， 你开题噶嘛，大班， 我先考考 大班成日都揾你噶每日啊， 啊咩叫咩叫各自表述咧？即系嚟到呢个 agree 就 disagree 嘛，有啲问一问啊，林毓华， 喂，离晒谱，我觉得即系寻日我好唔高兴就话咧。如果以后我哋政府嗰啲系成立啲咨询委员又好，唔知啲乜嘢先导委员好咧，嗰啲主席出嚟讲完嘢之后咧，啊，嗰啲委员话唔系，我哋冇倾过，呢个唔系共识嚟，我一结真系冇命啊，真系。 啊！呢个就真系个游戏规则嚟嘅，即系以前嚟讲，譬如啲委员会啦，委员会入边咧，你都嚟自即系各路英雄啦， 系咯， 即系肯定大家睇法唔同，但系委员会嘅目的就系透过一个嘅开会嘅议事嘅过程，大家就吓纠清咗各方面嘅观念，到最后咧，达至出嚟个结论就大家咧，你即使反对。但你喺个委员会嘅前提啦，你都尽量应该系要即系系同意嘅，系啦，系即系教过咁啊。 失效嗰个字眼系咪同意嘅咧？ 啊，失效， 我又 因为讲紧个 问我点 即系嗰个所谓开展国民教育科委员会啊嘛， 系 啦 系 啦，系有个叫胡鸿玉，唔系梁鸿玉，梁鸿玉又击鼓退金兵嘅啫，呢个就唔知退咗啲咩兵啦吓。退咗啲可能， 但 系 明报今日高度赞扬佢，直情当佢系梁即系梁鸿玉个即击鼓就退咗啲反对声音， 佢 当 佢 当 系当系梁粉，所以姓咗梁咯， 姓梁。 咁问题咪即系明报，我唔知点理解啦。我就觉得胡鸿玉有少少晚节不保嘅。你问我就咁你可以话佢比较 desperate 啦，即系比较我唔知中文点译啊。你问阿林毓华，即系。比较，因为佢近年咧，你都大家都知道啦，乜嘢都褪下褪下，咩都冇晒，连呢个咩汕头大学个法学院佢都冇份做噶啦，顾问咁即系所以咧，就可能佢都 咁啊，佢要想同呢个李超人系划清界线啊，唔敢摆，唔想话俾人听系益 即系你听个版本系咁啊， 啊， 因为阿清想讲到佢想保住最后咧光环，睇咁上下啦吓， 你同陆公卫都有啲似噶， 系啦。 同陆公卫都有啲似嘅，即系话人咧最难保系晚节啊。 晚节吓， 我成日觉得系嘅。通常嗱，你睇曾荫权都系啦，今日又俾人搞啦吓，即系《东方日报》又搞佢啦。咁即系咧，佢都系晚节不保嘅吓。咁即系我觉得胡鸿玉都有少少啦，同埋我都觉得你，我又唔知点赞得落口嘅。阿老总你点睇咧？ 即系我 写一写，咪呢个系咪写论？ 写论写论高度赞扬啦，高度赞即系话啦，即系的确系人版嚟噶，用啲咁嘅叻人咧，你就唔使咁乜嘢。即系我胡鸿 会唔会讲反话啊？ 写论又写论，唔会讲反话。你睇下清写文章成日讲反话， 唔系我头文字歪， 成日讲反话。 佢摆明 我睇佢篇嘢要调转嚟睇嘅，郑张报要调转嚟睇先得噶，睇到咁先睇得到。 系啦， 但系明报嘅写论咧，其实都系。 基本上都好稳健，即係其实何老二執筆啦都好好稳健。呢个都系佢哋嘅共识嚟嘅，佢哋即系嗰个即系佢哋真系觉得喺目前即系喺政府喺处理问题上，即系你相对于几个嘅相关嘅局长官员嗰种唔识转驳唔识灵活处理，而胡鸿玉运用一招这个经验呢，这个就从历史学返嚟。当年讲到九二共识，一国两即是一个中国就各自表述，即是国共两个之间都能够透过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去化解，暂时化解咗个纷争，换咗再借尸还民，咁就谂你民间要撤回，政府撤回底线就唔想用撤回的字眼，于是就用失效。失效啦，咪点解释？你各自表述，你觉得点解释啊？你可以将失效理解成就系等于撤回啦。你觉得失效意思就唔等于撤回，仍然可以借尸还民，咁你各自表述咯。 即系你都觉得系喺撤回同唔撤回好大空间之间咧，呢、這个失效咧系几好嘅。 我哋啲听众最叻啊，撤回不撤回之间。嗰、那个空间就又冇一个得个不字咋嘛。 係呢个就当我哋嘅睇法，但似乎呢好明显睇政府嚟睇呢，就佢哋唔接受呢个撤回字眼。即係咁 你做呢个你校长点做，你啲办学团体点做呢、你啲老师点做呢，有嗰个係有指引冇指引呢，有手册冇手册呢、 结果就越复杂咗，已经。 不如用环保啲字眼啦。环保字眼。我鍾意叫回收囉。是咪 回收你自己啃咗去喎，你要处理垃圾、要废料处理喎。 即係啦，你要有少少位呢。 回收要小心啊。我同阿大班成日好執着呢个问题。咪好多汽车呢生产商就话某个部件有问题呢就会回收汽车。回收唔系换架新嘅俾你啊，系攞你返去帮你修理咋。咁、你又回收呢个咁嘅文件、或者呢个手册，喂咁你即系仲存在啊嘛。 回收有一种循环再用嘅意味存在喎。 系咁又系。都啱都啱。 咁呢个真系。 咁失效啊，唔知啦。即系我觉得都系斩脚趾避沙虫啫，即系喺有限空间。我即系头先想问啊。 嗱，譬如我哋将驾驶执照过期，咪就失效咯。但系嗰种驾驶执照仍有效，你续期可以三年就再续翻噶嘛。 所以而家都系担心你失效，意思都系有个即系借尸还民，仍然保留住嗰个阴影，即系阴魂不散。 唔系，即系我琴日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就谂起阿鲁迅噶。鲁迅嘅孔乙己咧，咪一个嗰啲孙秀才嚟嘅，咁落难到去偷嘢噶，包括系偷书，咁啲人就话佢偷书咧，佢话 呢叫 马贼，呢啲叫窃书，唔系偷书， 偷 同窃系有分别嘅、 哦， 偷就口语，窃就书面语， 哦、 所以系窃书，咁读个书嘅人咧就唔叫偷书嘅。叫涉书噶，咁、我而家咧就系、可能失效就咁嘅意思咯，用咗文雅版， 文雅版 讲个切字， 切字唔好听，切字同埋即系广东话嚟讲有啲粗鄙嘅系咯， 要啊梁振英切咁啊有啲问题噶，嗰时真系咁讲噶，梁振CY 切咁啊嘛，或者切 CY 咁 啊，都唔好吓，用失效，咁而家就系、CY 失效 ，CY 失效噶 咯，咁啊好啲啊。失效根据阿林伯嘅意思，失效者咧就可以有机会系 可以续翻噶嘛，吓， 同埋呢啲都阿 Q 精神咯，你头先都讲咗阿 Q， 阿 Q 又系嗰啲咧，又系鲁迅啦，阿 Q 啊，同人打交咧就话人咩话最经典噶啦，就系话咧个仔打老豆，仔打老豆，咁佢自己咧就好开心啊， 开心 吓、即系而家世界变，不过咧我系老豆，你打我打我还打我，都系我系老豆。即嗰啲咧就越嚟越，呢个政府都系咁。你话胡玉值得赞咧，我谂日月报咧赞得咁紧要咧，就系、因为越嚟越似梁振英啊。应该咁讲啊，即系佢抵赞咧就越嚟越似梁班子嘅核心成员啦。 运用高度嘅语言艺术，平息一啲 社 会 真理嘅嚟啊 争议吓，故将问题模糊化，模糊化进可攻，退可守。哇，呢招其实高招嚟噶吓。 系啊，扰民嘅咩啲系啊，愚民嘅嗰啲系嘛？ 唔系，个高系糟糕嘅高咯。 高啊， 通常高招咧就可能咁嘅意思嘅，咁所以睇下你点睇嘅啫。咁我就觉得我就唔算好欣赏嘅，同埋都头先阿林伯咧之前同我讲，喂，唔系、啊，琴日好多嗰啲成员喺度妈妈声咧， 与会者都唔同意嗰度惨啊嘛，真系吓。 佢睇 now 啊，就话哇出嚟话，喂唔系、啊，都冇倾过。 冇咁共识啊！你今日文汇大公都标样咗出嚟啦，咁亦都当然即系文大都睇见佢就系反对，即、系反对呢、這个即系、失效嘅。反对收返嗰个指引嘅，即係觉得呢样嘢仍然係要推行。所以而家嗰个问题呢，即係实际上係唔会因为随住琴日嗰个所谓共识 而可以平息到。 我哋系咪有个生跛可以听噶？ 实际最彻底嘅做法咧，就应该就系咧呢个委员会应该解散嘅。 嗯， 你话失效啦，你又话冇唔需要去系 所以委员会无需要存在， 系啊，唔需要存在呢个最彻底做法。 其实系真系唔需要存在噶啦。而家佢个全名叫开展国民教育。科 有个科嘅、 委员会 开展德育嘅国民学科委员会， 系啊，开展咯， 系咯，我收到啦，讲完啦，系嘛， 系啦， 喂，因为你有个开展两个字噶嘛，而家都唔开展啦， 我都唔去嗰度，唔使起步啦，系咯， 咁几好笑嘅呢个委员会都可能系最快 跟住 最快开始，最快收工， 咁仲使咩开会咧？ 开咗两次会啫，而家 两次咋， 系啊，两次， 第三次就宣布咧可以收工， 宣布个委员会失效可能会好啲，会唔会？ 系啦，第三次就系话我哋正式呢次可以撤回，委员会可以撤回， 听听激。 系咪有得听啊？ 兵嘅退金兵嘅黄玉点讲我啊？睇下黄玉击鼓啊！ 好嚟了。 第一系紧要嘅咧，就系觉得现时嘅德育同埋国民教育科嘅政策修订之后，既然政策已经修订咗，咁换言之咧，学校咧系可以自行决定开唔开课，亦都可以咧。獨立成科亦都可以唔需要獨立成科，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認為咧唔需要繼續有官方嘅課程指引，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既然唔需要有官方嘅課程指引嘅話咧，咁我哋就唔需要咧，亦都唔建議政府喺呢一個課程指引方面咧作出修訂同埋檢討。咁呢兩點係我哋今日達到嘅決定。咁呢兩點亦都會提交俾政府咧，係一路考慮一下。 達至嘅決定喎、即係委員會一致決定嚟喎嚇。 決定咯。 冇决定吓、但你作为主席，你出嚟系宣布有两点， 就系谂下下次几时开会咯。即系呢啲 佢嘅所谓决定咧，我谂真系得个讲字嘅。其他啲委员出嚟有唔同嘅说法啊嘛。咁你有冇真系有冇举手？有冇就住呢样嘢咧？有个咁样真系有个讨论？讨论之后有冇个议决？如果冇议决咧，主席就单凭佢自己嘅系理解。然后出嚟表述咧，咁就唔通噶，真系啊！ 即系我哋外部观察，琴日嗰个开会，基本上喺个问题上咧，系主要系主席定出咗一个方案，就要求大家咧系认同嘅啫。 有啲传系罗范，唔系边个定？系林郑， 林郑定吓， 系林郑定嘅，即系开咗绿灯， 即系 咁去啦。 即系政府嘅， 总之讲嚟讲去都唔关一个人事，就唔关嗰个叫吴克俭事噶。个吴克俭咪喺环球时报嗰度讲嘢嘅啫， 讲嘢好似讲嘢又唔同喎， 好似已经俾人外输咗去边疆咁样，唔知做乜嘅。总之咧，就好似唔关事。同埋而家好得意咧，成啲教育政策咧，总讲嚟讲去都好似唔关呢个吴克俭事嘅。 嗯，喂，佢唔关事嘅，点解又接受呢个环球时报访问呢？ 环球时报咧谂住咧俾个机会咧佢再撑行啲咯，佢自然上咗去见教育部之后，个人就行咗好多噶嘛。 又俾即系当即系种出口转外销，又俾内部嘅内部嘅我哋伟大祖国嘅同胞们睇睇啦，即系香港都要推样嘢吓，即系喂吴克 出名激啲噶嘛， 系啦，喂吴克俭都失效咗啦，而家未啊？ 吴克俭啊， 使唔使撤回啊？ 佢都 撤回个委任啦， 要撤噶啦， 撤回即系失效，失效跟住下一步就撤回，即系相信失效呢名词咧，将会成为香港一个潮语嚟噶啦，即系开出失效，呢个失效咧就各自表述，即系好多问题都模糊化咗，即系变咗咧就当然即系喺嗰个施政上咧，即系觉得可以即系暂避其锋啦，即系唔使咁尖锐性啦，但系咧。呢种咁嘅手法亦都唔系个即系真系长时间 唔得嘅，唔得嘅，即系因为呢个问题咧，我都反复谂过嘅。而家嘅香港人咧，已经唔系七十年代嗰啲香港人啦，个公民社会已经好成熟噶，即系你唔可以咧成日用啲所谓语言嘅艺术咧去做嘅，尤其咧大家咧，即系佢个梁班子咧建立喺一个好冇诚信嘅基础上面啊，即系我俗称咧就系九个字讲晒啦，就叫做。冇诚信，冇自信，跟住就冇人信。 三信危机， 三信危机就因为而家咧，你见皮一阵都可以倾嘅。即系琴日阿林郑咧喺个午餐会度咧，都讲一大轮嘢咧，其实反映到佢其实好冇自信噶。佢成日拐冇火手仔咁噶，即系包括攻击公民党啊呢啲咁嘅嘢咧，一齐可以倾嘅。但系你睇到胡鸿玉都系嘅，佢喺度玩弄呢啲技术嘅语言艺术之余咧，都反映到咧，其实佢好怕面对即系正式嘅挑战。 嗯， 喂，你问你撤唔撤回啊？各自表述啦。 咁样嘅。嗱，难听啲讲，你起码咧，即系吴克俭啊啲咧，都话，诶，我哋都系会继续推下，试下点嘅。咁虽然又衰多次啦吓， 但政府嗱，如果有个政策，你自己都唔系完全确信。自己唔系完全水十足，即系我卖嘅嘢，我系我信嘅嘢咧。嗱，你出嚟唔同嘅，即系你讲啦，你 有 冇信？你自己唔系好信嘅时候， 听翻头先嗰段翻说话。既然如果政策改咗嘅，咁咪就撤回咯，就咁简单啫嘛。咁你咁讲有力啦，真系吓。政策改咗啊嘛，咁我咪撤回咯，咪讲搞掂，讲完啦就系讲完啦，真系。 同埋系即刻咧，啲嗰啲反对声音咧系即系打空拳噶嘛。你记唔记得嗰年咧就2008年啊？就阿曾荫权搞个所谓生果金由八嚿水加到1000蚊，咁跟住咧又要资产审查、入息审查， 俾人闹， 跟住俾人掟招啦吓，掟招俾阿黄毓民掟招啦，咁佢之后都要收翻嘅，即刻撤回噶， 引刀一快， 系啊， 政府做嘢就要佢要 咁，你跟住咧就大家就真系啊，都系抵你死嘅，不过咧跟住就已经斩咗仓啊嘛，唔会拖住条尾巴啊！ 即系如果三信危机形成，即系政府做事就拖拖拉拉， 系啊， 咁啊将佢模糊化，拖得就拖吓，咁嗱、个问题咧，结果一个问题就越演越烈。呢、這个问题咧，你以为咁解决都唔系、你继续会发酵，继续啊，即系你反国教科嘅人士唔会收货，你搞到校长咧，而家就 系啊，我就咧办落团体啦，校长啊点办咧？啲科目老师点办咧？ 你仲喺度有啲歧义，即系分歧个歧。 昨日我哋听呢个系十级自由风，亦都有家长打电话俾阿小班就话：，喂，踩到行去紧噶啦，有晒咧嗰啲系唔同嘅制服队伍咧，就话啊，升嘅呢个国旗应该点样样啊？吓、喺呢个系每一个同学啊，嗰、那个参加有冇参加过国内嘅一啲嘅系考察嘅活动啊？去完之后有啲乜嘢嘅系反应啊？全部记录要上缴嗰啲资料真系。 咁因为从来咧有一样嘢就系佢揸住两样嘢系好正噶啦嗱，你教育上一个系钱，呢个大家都知啦，一个咧就系视学啊，佢视学咧可以将你 band one 变 band three 噶，呢个好惨噶，几吉吉咧你又已经冇咗啲嘢啦，钱咧就系我唔知你之前有冇倾啊，嗰53万咧， 而家话有得留俾你用啊嘛， 我问过好多，因为有啲朋友咧都系教小学嘅，嗰啲级主任啊诸如此类呢啲咧，佢讲咗53万啊，对一间小学嚟讲唔系一个小数目嚟， 唔系、但系分3年，好恩嘅啫， 1年53万 啊。 一年53万， 唔系分咗几年用嘅咩？ 唔系噶，唔系噶，嗱，佢仲有咧，就系一样嘢啊，仲有一样嘢搞嘢咧，就系话佢其实真系姑爷仔策略咧。咩叫姑爷仔策略咧？就系真系整到你贪威惜食之后咧，先至落药啊嘛。即系话喂，嗱，你洗惯咗啦，跟住咧由奢入俭难噶嘛。你洗开咗，年年都惯住喺度洗，跟住第四年先话俾你听，或者第三年先话俾你听，喂，唔系，我一次唔系咁用嘅。如果你唔系咁用咧，我收翻 出嚟啊！ 我收翻噶啦， 可以操控咗佢。 系啊，即系导咗你升先先嘛，即系俾咗白粉你食，咁你上咗瘾啦，咁你好难戒噶嘛。 所以有关呢、這个即系国教科问题，即系除咗系留意到嗰啲用词啊、语言艺术，即系睇个实际行动。嗱，即系大家会俾一啲即系官方用嘅语言艺术咧，又觉得哦，好似解决咗问题。但系事实上咧，实质上即系教育界本身。仍然系即系承受嗰啲方面嘅一啲嘅， 唔取信于民咧，政策嘅清晰度、透明度，同埋嗰个即系解读嗰个定义咧，嗰啲嘢一定要清晰。 清晰， 因为你一个政策系全港要了解嘅，你原来有咁多歧义嘅，即系话有咁多唔同嘅解读嘅咧，就好大件事嘅，唔可以嘅。我谂啊，老总你知你做咁耐老总咧，你起条题啊，有时起到傻更更咧会出事噶嘛。即系等于我哋嗰阵时成日拗咩永久性居民嗰啲， 系啦， 即系都有朋友啦，系嘛啊，专业性知识咁样。 我觉得香港呢啲文字上嗰个性就系滥用咗，真系 系啊， 有时候冇必要，你抽个字一样，个个意思系一样噶吓。但系你摆落去咧，就会令人有咗遐想啊，真系吓。 咁呢个问题咯，即系所以我就唔知啊，老总，即系呢件事咧，你嗱喐话。阿林伯系咪？ 林伯系。 喂，咁阿梅好，你觉得处理得好唔好先？ 咁都要好就我哋唔使开 论 咗成啊，唔系 社论啊，出咗社论， 咁社论只不过嗰个编辑嗰份报纸嘅睇法啫，我哋唔需要认同噶系嘛？即使林恒子，我哋咁尊敬嘅系一个健笔。 佢有啲意见，有时我哋都唔同意噶嘛，系嘛？啊， 不过呢个事情，相对个问题，佢会继续系会有好多嘅评论出嚟嘅，啊，即系胡鸿玉虽然运用呢，這个即系模糊化字眼，吓，即系各自表述，想话即系模糊化咗，但系咧只会更加。 不过我最中意就系咧喺电视见到佢啲委员出嚟话，唔系，主席，我哋唔系咁嘅意思，我哋讨论嘅结论唔系咁样噶啦，呢个最好啦。你哋信佢噶嘛？你委任咪去佢做委员噶嘛？ 同埋政府，你今次嘅取态，我觉得你系腹背受敌。一方面反国教唔收货，你可唔可以睇翻真中爱国报纸，亦都会对呢个委员会、对特区政府睇嘅政策上系有唔同睇法，觉得你系太过软弱，你唔应该连嗰个课程证都收翻啦。你结果咧就里外不是人，腹背受敌啦。呢个系造成模糊化嗰个后果出嚟吓。呢、个就即系我初步嘅评估咁样吓。 如果咁解读咧，咁可能系明报咧，即系觉得佢叻嘅地方啦，即系咧喺个夹缝中咧，吓、可以真系表述到啲嘢出嚟， 夹缝中都可以揾出到啲嘢出嚟，咁都得， 可能系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你咁解读咧，我又会通咗少少，点解会上到社论嘅层次，即系可能帮手撑一撑佢。已经唔易噶啦， 易噶啦，即系咁两难之间， 成绩已经唔易噶啦。 即系明白，即系政府而家嘅立场。第一方面，你面对民间嘅反国教，你面对即系北京、香港嘅爱国集团，要逼你政府一定要做一样嘢吓。咁、你换咗你点去处理咧？吓、啲就运用呢、这个。搞唔掂，你各自表述咯，你点理解好咯吓，咁又即系呢个就嗰、那个，即系纯粹一个即系政治上嘅一个嘅，你叫智慧好啦，一个嘅即系技巧好啦，即系吓。不过呢个系一个权宜之计，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噶。 啊，即系有时候咧，我哋同呢个系爱国报章嗰啲专栏咧，实啲啊感觉都几似噶啦。今日就原来系一个改咗啦，呢、这个井水集就个署名叫做清水河。咁最拉尾嗰段咁样讲， 唔系关超写，唔系关大姐写啦。 咁佢就话咧，课程推倒啊易，信心啊从来难，国民教育嘅绝非可有可无。如果今天政府迫于压力而全盘否定，日后再欲重新开展咧，必将难上加难。然后最拉尾有个劝喻，佢话相关委员会更应从改善、修订角度去向政府提供意见，而非自毁长城、自我减科，将问题留给下届政府。嗱， 咁佢其实露咗尾巴嘅， 系啊。 即系个意思就一定要推噶啦， 迟早噶嘛， 系啊， 第日要卷土重来噶， 唔切得 啊， 系咯， 啊，即系个意思唔好用切呢个字，因为切咗咧就以后唔搞噶啦。 但系呢个又唔用暂缓咧吓，就是、最早期嘅讲法系真系好似暂缓咁啊，嗱，冇咗嗰三年噶啦， 仲有一个词咧叫国字噶嘛， 系。 政府系最叻嘅，即系有下台阶，你咪国字咗一轮， 冷一冷下先啦，系咯， 国字跟住冇一件事噶啦。不，你要知以前政府都好多呢条， 好多锁匙一摆上去， 廿三条啊，嗰、那个公安法咧就系、是、话原来系随时都可以启动再讨论噶，冇塔。 嗰个系啦，嗰个系咯， 系啊。 喂，你用国字其实已经系一个，其实民间都接受噶。 嗯。 你如果而家东北咧，有啲譬如陈剑清嗰啲都系用国字啫嘛，有啲用切啦，东北新发展区啊，新界东北，有啲用切，有啲用国。啊，国字咁即系其实如果系胡鸿玉，可以谂下国字，国字即系摆埋一边先啫嘛。 嗯嗯， 啊，摆柜顶， 摆柜顶咁啊，委员咪就要拆档要冧噶啦。可能佢继续系想继续 主席啊嘛。倾咩啊？喂，我想问你啊，阿林伯，如果委员会有咩， 下次开会倾咩咧？ 下一次开会倾啊？点啊？ 我又唔会秘书长，我点知道下一次嘅议程乜嘢？ 你俾啲计佢啊嘛，你啲系 巧 啊。 我哋有好多计噶，防水啊， 防水啊， 我哋干收银嚟噶嘛，大佬啊！吓、 喂，咁佢连个指引都即系已经失效咯，仲有咩倾啊？ 冇咩倾啊，倾下去边度食饭啫？ 倾下即系唱国歌流唔流眼泪啊？即系呢啲啊，应唔应该摆埋落去啊？咁逐样倾啊？我真系唔知倾乜啊！其实系真系可以解散嘅， 废咗武功噶啦，可以唔系废？同埋你睇见咧，你内部有唔咁多唔同睇法，同埋唔同睇法系一个好强烈嘅政治嘅立场咧，呢啲冇得倾嘅，吓呢啲冇得倾嘅啲吓。 咁你只可以咁讲啦。如果听佢咁嘅意思咧，就系、是、话有一啲嘢咧，就阿爷定咗调嘅，呢个调子咧就唔好改。喺调子底下咧，睇下可以有啲咩走盏位咧，就随得你。但系呢一次咧，似乎咧，我拜阿老总讲法啦。本应系谂住咧，不负如来不负卿嘅，而家就变咗猪八戒照镜啦，两面不是人， 两面都不是人噶吓， 咁啊真系唔知点算啦。 模糊化就睇嚟咁嘅效果噶啦，系啦， 系咯，咁啊，翻转头咧，我哋继续开下另外啲题目啦，睇下可以 咁啊，谂法继续系考多啲才子啦，难得才子今日喺度吓，考佢瞓醒未就点 咁啊？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八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计之岛买两盒最近刘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1 0 0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正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外长杨洁篪代表中国和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六国的外长会议。六国外长强调将会继续保持和推进和伊朗的对话进程，透过谈判早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杨洁篪在会议上强调，六国有必要加强外交的努力，保持对话以稳定局势，逐步寻求全面、长期和妥善的解决方案。他又表示，中方一直采取客观、公正和负责任的立场，为推动六国和伊朗对话进程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最高检察院法医王雪梅在网上发表文章，公开质疑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用山埃毒死的讲法。王雪梅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最终的审判表示遗憾，认为海伍德死于山埃中毒的结论严重缺乏事实和科学的依据。他指由于负责案件的法医并没有提及死者中山埃毒死亡之后有没有呈现异常的鲜红色尸斑和血液，尸体就已经被火化。王雪梅质疑毒药是致命的讲法，暗示海伍德被杀案背后可能另有其人，有关的网上文章其后被删除。谷开来就事件早前被法院判处死缓，曾经包庇谷开来杀害海伍德，其后协助调查案件的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就被判监15年。警方联同入境处人员在港岛和九龙区扫黄，拘捕53名的男女。执法人员昨日突击搜查港九三间酒店，拘捕年龄介乎18至37岁的两男51女，他们分别涉嫌贩卖人口作卖淫用途、依靠妓女卖淫为生，以及是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另外行动中检获大约10万元的现金，以及是多部载有生意记录的电脑。被捕人士中两名女子获准保释候查，其余的人士仍然被扣留。体育消息，车路士队长泰利被指种族歧视昆士柏流浪中坚安顿费迪南，被英格兰足总禁止参加四场国内比赛，并罚款22万的英镑。英格兰足总在官方网页透露，发表声明指泰利向安顿费迪南使用涉及到肤色和种族的侮辱性言辞，纪律委员会对泰利的不端行为作出处罚。泰利的经理人公司发表声明，指泰利对足总和法庭的决定结论不同感到失望，已经要求足总提供裁决的书面理由，研究后再决定会不会提出上诉。七月的时候，英国法庭已经宣布泰利无罪，但足总坚持向他提出指控，更作出重罚。泰利早前宣布退出英格兰国家队。美股上升，西班牙公布2013年财政年度预算案，主要以减少开支以削减赤字，普遍被市场受落，利好美股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485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36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47点，升13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阳光充沛，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干燥，大致多云，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埋国庆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以上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60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讲句难听啲咧，喺度打劫紧我哋香港人嘅荷包啊，去打劫我哋啊！其实呢班人冇一个办事有用，我可以咁讲，成班局长都系骗子啊！我想问一下，我哋做市民嘅系咪真系仲要等5年啊？我都想话俾你听。我哋咁多人，香港市民咁多人，系真系一定要挨打啊！而家要喺度，你俾啲好啲質素俾我哋啦。即系相比之下，曾蔭權唔系好好，得个煲好，比个呢而家呢啲咁嘅垃圾好好多。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60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而家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唔系2003年我哋见到个沙士病毒。 咁点教育学校自己决定，系唔需要有一个官方嘅课程指引，大家可以各自表述。 点解委员会要咁闪缩同埋含糊其辞，唔彻彻底底撤回或者搁置咧？ 一份指引已经失效，如果梁振英、吴克俭、林郑月娥都同意嘅时候，系咪连收回课程指引都做唔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游清源、林毓华。 系啦，胡鸿玉啊，呢个吴克俭，呢个梁振英点答啊？黄之锋小朋友嘅提问咧吓 吓啊！乜、啊？我头先一路笑， 咁简单， 我头先一路笑咧，唔好意思啊，林伯，因为我真系我觉得我哋啲听众好鬼正啊。 系点正话？ 佢头先我听到一句咧，就系、是、话啊，曾荫权咧虽然唔系好好，但系都比呢班垃圾好，真系咧一嘢打晒两班人。 啊！ 第一咧就系而家梁振英嗰班系垃圾啦、啊。第二咧，曾荫权系只系比垃圾好少少。我真系觉得好鬼正，即所以忍唔住一路笑一路笑。 寻晚咧有个听众打电话嚟仲妙啊，一个打油诗啊，好正嘅真 系。系点啊？系讲嚟听下。 我唔识背啊，唔知即系乜嘢都唔好啊，又唔好，真系好正嘅真系，压细韵嘅真系啊。 即系嗱，头先我哋喺度倾紧啦，胡鸿玉讲失效论啦，即系搞到大家咧有啲即系失调啊，情绪失调。究竟你想撤定唔撤咧？跟住佢就话各自表述。大家各自表述啦，咁啊，我唔知咧，就而家仲可以点表述啦？我哋而家咪电话旁边有啊教协嘅成员，同埋而家啱啱当选咗立法会议员嘅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阿叶建源嘅， 嗯， 喂，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系点睇嗰个系开展呢个德育科啊国民教育科嘅委员会嘅结论咧？主席讲嗰啲嘢真系啊！ 其实如果佢嗰个讲法咧，我觉得都几好嘅、啊，即系佢就话即系喂，而家咧就都唔需要即系学校咧有呢个自主权，咁有自主权嘅话咧就唔需要咧有一份官方嘅指引，咁啊，既然唔需要有官方指引嘅话咧，咁即系话咧呢份指引就已经失效啦，咁啊，咁、咧其实咧即系佢个推理又几好喎吓，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大家。一路听嘅时候，咁啊听嚟听去，你咧就用咗大串嘅说话嚟到讲呢样嘢，就始终咧都回避咗。喂，你系咪撤回咧？即系呢个咁简单嘅词语咧，就一直都唔肯讲，就要各自表述。咁、其实咧，大家就觉得好，即系有啲猛啦。即、就、系、是，其实你会唔会可以讲话？喂，你撤回，即系咁嘅意思咁样。咁会唔会好啲咧？咁啊，即系同公众讲，你唔需要讲得咁迂回曲折。 嗱，不如阿叶建源啊。因为今日咧，《东方日报》咧就有个独家专访访问咗梁振英嘅，咁都有讲到撤唔撤嘅。嗱，佢就话咧，即系之前佢嘅金句咧就系国民教育撤同唔撤之间，仲有好多讨论空间噶嘛，好多空间嘅。咁啊，做咗金句啦。咁啊，《东方》记者就问佢，佢话有关嘅讲法唔系玩文字游戏噶吓，认为咧当反国教群众运动被浓缩到两个字撤回或者一个字撤嘅时候咧，作为动员口号或者好有效。但对解决呢件事到底代表咩嘢呢？似乎反对国教嘅人咧都讲唔清楚。哎，即系冲着你咁啱喺度咧，就即刻问下你啦。你好似你讲唔清楚，系咪撤都 咁简单嘅嘢都系唔清楚咧，我唔知你点睇啦。佢就觉得你哋玩文字游戏唔系佢玩， 清楚咋嘛？ 你哋玩语言艺术唔系佢玩。 哦，咁啊，即系我哋嘅语言艺术其实就麻麻地，老实讲，我哋咧就讲嚟讲去咧就即系都系讲两个字啫，就 系 撤回。即系艺术咧，即系水平咧，其实极度有限嘅，老实讲。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喂撤回唔系好清楚，你咪用翻头先胡鸿咗嗰番说话嚟到主做个注脚。即系我哋有时都系讲嘢都系咁啦。你讲一个词语讲咗之后咧，大家明白咗啦。咁但系咧，喂佢细节系点样？可能抽象啲，咁你咪用翻。一堆说话嚟到解释啦，咁、但系如果净系用一堆说话嚟解释嘅话咧，喂，一般嘅市民听起上嚟真系唔好明白你讲乜嘢嘅，咁、究竟你讲咗呢段说话系咪即系撤回咧？ 系 学术表述啦，咁、咁呢个咧就变咗大家嗰个感觉就系、你系咪回避紧一样嘢咧？我寻晚听嘅时候个感觉就系、喂，你喺度回避紧， 我直 点解要回避？ 因为你用得各自表述咧，即系。A 咧就可以话咧系撤回，阿 B 话可以话冇撤回啊嘛， 仲可以有好多其他方法 意思嘛，咁啊梗系回避啦，系咪？ 咁即系话大家仲可以用更多嘅语言艺术去讲呢样嘢，点、解要做到呢种咁嘅情况？ 因 为 我头先较早前我都问啦，如果系咁嘅，咁你如果系一个系办学团体嘅教育嘅主管，系一个校长，一个校加埋个校董会，咁点睇呢件事咧？系有又冇咧？ 啊？ 佢话交俾学校自己去决定噶嘛吓，咁即系有人冇啦。 如果照佢呢个讲法，照阿胡同嗰个讲法咧，其实就应该咧，我觉得理解啊，我理解就系、即系应该系冇咗件事噶咯、即系冇咗个指引啊嘛，个指引已经消失咗啦嘛。 系啊， 嗱呢个讲法其实我听嘅时候，喂呢个仲唔系撤回？呢个比撤回仲更加彻底，即系消失咁解添。 系咯系咯， 自动消失咗。咁咧，即系真系非常之彻底嘅。但系呢种咁嘅讲法，争一个咧好概括性嘅词语嚟到去表达佢。咁呢个咧，其实我咧就即系喺寻晚听嘅时候，我觉得就啊，点解就系争呢样嘢咧？咁系咪嗱？大家有留意咧，就个委员会倾咗好耐好耐嘅。咁啊，由寻日朝头早 四个几钟啊嘛， 我去立法会开呢、這个即系简介会。 系 咁啊，九点半钟咧，经过呢、這个唔系九点半钟啊，九点钟啊，经过呢、這个政府总部嘅时候咧，佢即系所有记者已经喺度等紧啲即系开会嘅人啦。咁即系九点钟，九点零钟啦吓，咁佢哋就开会，开到五点钟，阿胡鸿玉先至出嚟咧，系即系向大家报告嘅情况。咁即系究竟其实中间倾咗几多嘢咧？点解就系讲咗两点，得两点共识，咁而中间咧就回避咗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其实。即系我想象咧，个委员会就应该系闹咗好多嘢。 咁、我而家好想知咧，即系教育界或者教协啦，即系而家你哋咧会唔会即系始终都要坚持咧？佢哋真系正正式式讲系撤回咧？ 啊，梗系需要啦。 吓、啊，你会做啲咩咧？吓、啊，你会做啲咩？ 我哋睇两样嘢，一样咧，一个咧就系嗰个表述方式。点解咧？系即系仲要咁含糊咧？第二个问题更加重要咧，就系寻日只不过个委员会嘅建议啫嘛。委员会嘅建议唔可以作实噶嘛，即系佢讲完之后咧，并唔系等于政府咧就已经系采纳咗。 系咯，政策局点睇咧？系嘛？ 系啦，吴克俭点讲咧？林郑月娥点讲咧？甚至乎梁振英个讲法系点咧？咁呢个需要一个必须有一个清清楚楚嘅正式嘅说法。学校先至有个依循噶嘛，所以寻日嗰个不可作准，所以必须咧政府尽快咧系出嚟咧系讲嘅时候，我哋期望佢更加清晰咁样。嗱，佢如果话即系撤回两个字唔够，佢可唔可以讲撤回之后再加多几句说话嚟到解释呢个撤回，或者佢唔用撤回，佢用其实咧系收回。 或者各自啊，或者各自啊， 成份嘢已经消失咗啦， 消失啦， 或者各自都得。咁即系话咧，等大家清清楚楚明白系咩回事，咁然之后，咁大家就可以即系安心啦、了事啦，咁样件事咧系可以有一个即系解决。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真系即系解决唔到。 哦，咁你继续努力啊！咁我哋而家要听听嗰啲 D 一百啊，呢100蚊咧，我哋维持住一个收钱嘅一个方法嚟嘅。多谢你先啦，叶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同学仔走入动物世界，又影相仲攞埋奖，点解佢哋咁呢？由而家到11月30号，去 City Walk 全新天地一楼嘅全新艺廊，喺永不放弃同学仔嘅体育精神快拍无限分创意大赛2012参赛作品展，你就会揾到答案啦！10月份逢星期六日仲有创意保育工作坊添，仲唔快啲约埋你嘅同学仔嚟全新天地一齐分分分？想知详情就打嚟39265700啦！ 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通常咧就会系答问题先嗰个就去同校长倾偈、好啦，答问题先有着数，定系睇书先有着数？嗱，理应咧就应该系答问题先有着数嘅，因为嗱答紧问题嗰、那个睇书嗰个就好惨啦，有机会咧就会俾校长问埋你头先睇本乜嘢啊，跟住问埋本书嘅嘢，因为另外一个咧掉翻转头去睇书，哦睇完大家都走啦，咁就变咗答少一样嘢。咁但系发觉咧而家啲女仔咧就好惨嘅，叫你睇书，佢就偷听人哋。答问题，咁我跟住就同小朋友讲啦，你用隻耳仔去听㗎嘛，你唔使隻眼都望埋过去个校长度㗎嘛，你隻眼仍然望緊本书，隻耳仔就听住人讲咩，嗰啲就叫醒目啦。咁去年呢仲多咗一项啦，最新嘅即刻教一首英诗，大概係4-5次到啦，跟住要小朋友背返出嚟，10个有9个背到。咁嗱呢个呢我哋讲緊呢个就係 second in 啦。 如果你想进一步为小朋友升学做好准备，快啲打苗成长教室热线2626-9720问下啦。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DBC 倒数开放日， 今日到星期日上昼十点到下昼五点， 香港市民可以嚟到数码港3期 DBC 广播中心排队参与开放日， 仲有 D100 即买即播分类广告时间， 你现场落广告 ，DBC DJ 主持即时帮你卖广告， 只限现场，电话、电邮、传真方式都唔得噶。 再买翻件数量有限嘅友情风褛， 到时见啦。 我哋多谢大家 友情支持，友如再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游清源、林毓华。 清哥，有啲家事都唔可以唔讲嘅啫， 家事、港事、国事乜都讲啦，我哋。 嗱，寻日咧 ，DBC 咧就开董事会，咁应该有一个嘅系结论、就究竟呢倒数嗰100个钟头系唔系去到礼拜六嘅？ 午夜 就嘅，正日吓就要暂停广播或者停止广播。由礼拜日咧就系10点钟至下昼嘅4点钟就系欢迎大家翻嚟咧，有个系直播啦，倾啊倾吐啊心声啦，喺度工作嘅一啲嘅感受咁啦吓。咁、后嚟咧啊，寻日嘅十级自由风咧就阿何国辉同个大班入嚟直播室，原来又话咧吓呢个董事咧吓、另一个阵营就话唔系，要多一日去考虑。咁、即係今日5点钟呢先係正式嘅揭钟时间啊。 係囉。成日都未掹喉咁。 唉，真係。好啦、今日大班呢就原本就讲咗又话唔开咪㗎啦。咁你喺网上呢个 Facebook 都见到佢呢就係尋日有张相啦。 打晒交叉个口罩。 咁好多人 like 㗎。咁呢原来呢唔係喎，一阵9点钟呢佢会同阿蔡东豪一齐呢就入嚟直播室倾下分析一下 DBC 点解会被封杀。昨日佢已经讲咗啦，就话咧，佢一位系师傅 ，mentor 就话俾佢知，大班你犯咗咩错？咁佢都喺度咧反省紧咁讲啊。 哦，即系一自己之若两啊。 不过咧喺 DBC 呢件事件咧，我都觉得咧系，我觉得系心有不忿嘅就系、是、咧，点解其他嘅传媒对呢件事咧系咁 冷淡对待，真系 系啊！ 嗱，我记得嗱，我自己有我经历太多呢啲咁嘅事啦，佳艺电视 系 一样系因为好多其他嘅股东嘅问题啊，因为违反咗呢个广播呢个系发牌嘅条件啦，终于咧政府就话收翻个牌，咁咪结业咯。咁嗰段时间我睇到喂好多报纸咧、外国报章又好，嗰啲系畅销报纸又好，嗰啲系啊，嗰啲系好有公信力嘅报纸又好，好多报道噶。日日都问我啲员工嘅代表，喂，搞紧乜啊？你哋，咁你哋去又跟进我哋嗰个每一件事嘅细节咧，啊，包括我哋去呢个系嗰时嘅督建府度系啊请愿啊、游行啊嗰啲，全部好娱乐版啊、港文版啊，好多蝙蝠噶。 啊！唉，你讲紧街市 啊，佳艺电视吓， 好多年前噶啦嘛， 好多年前啊，但史无前例嘅，居然一个发牌嘅电视机构可以咧系冇咗牌嘅，真系啊！ 系咁啊，嗱呢来咧就系如果你个人因素咧，阿大班自己都讲咗噶啦，佢仇家多吓。咁、第二咧， 仇家多系另外一回事，咁你可以咧，但你唔可以有呢件事系 讲完啦，谂白。第二就系而家个传媒都撕裂咗嘛。传媒都撕裂咗嘛，佢意思就自从咧特首选举之后咧，好似咧啲利益板块咧都好似各就各位咁样噶，好奇怪嘅。咁而家咧，始终咧你知啦，权贵权贵啊嘛，咁啊都系亲近权贵嘅人啊为主嘅，即系敢发声嘅人都系为少数嘅。咁啊，蔡东豪我谂大家都识噶啦，即系佢其实就即系才子嚟嘅，都系好犀利嘅财经界才子。咁但系佢， 但系好多人认识佢咧，就佢个笔名嘅一个系分析文章。 佢系袁福生啦吓，咁、但系我谂啊，大班揾佢嚟咧，主要系做过商台嘅 COO， 即系营运啊总监。 咁佢一定系对呢个政府啊，点样系对一个发牌嘅广播公司点样监管啊，点样嘅角色啊，一定系好熟悉啦，系嘛？ 系啦，我谂主要揾佢嚟咁嘅啫，冇。 系啦，唔好推测啦，一阵九点钟，当佢哋两位入到直播室嘅时候咧，就会知得到咧系啊点样去睇下 DBC 呢最后呢步点样。 总之大班嗰个交叉度今日会开翻个窿，交叉窿。咁咧就会讲翻少少嘢，咁啊当然都唔讲得，佢应该就唔会讲太多 DBC 嘅嘢 嘅。唔系有啲咧，佢以佢嗰个身份作为股东同埋董事，得到嗰啲咁样嘅特别嘅 董事会嘅嘢唔得， 就唔讲得，其他嘢可以讲嘅。 啊，佢啲分析当然可以啦，咁、我谂又冇问题嘅。大家、我谂到时都我谂会开放嘅，但系点讲，即系大家 系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同系阿蔡东豪啦，同阿大班倾下 DBC 呢几日吓、之后点咧？ 系，喂，我哋争取时间啦，我惊阿大班嚟咧，我哋冇时间讲下我哋自己好想讲嘅嘢啦。 而家仲有两分钟，三分钟都就已经又去到呢个新闻时间。 系啊系啊，我哋开咗题目先啦，就系、喂，我觉得林郑咧，其实唔知点解咧，每次咧而家香港啲官咧去完北京之后就奇奇怪怪嘅。阿林郑去完北京之后咧，即系琴日去咗一个午餐会之后咧，我觉得佢咧而家喺度自掘坟墓紧。 系。 我唔知你觉得点啊，因为佢琴日咧嗰种光辟自用啊，目中无人啊，同埋咧连 但会唔会同佢上北京冇乜关系？嗰啲演讲个稿一早写定噶啦，系嘛？ 唔系 啊，有啲系 Q&A 嚟噶。 哦， 佢啲系 Q&A， 有啲系答问嚟噶。同埋佢个样咧空咗啊， 空咗啊！ 唔知系咪又加埋英文啦、即系英文佢又会更加之你知啦，佢啲牛剑音好劲噶嘛。佢、真系现存高官里边咧，仲可以讲下啲英国。即系 blue blood 啊，嗰啲口音噶嘛，即系连阿沙姐、阿 Selina、阿周梁淑仪啊，你前老板啦吓， 旧老板系， 旧老板啦，佢都赞佢噶， 系 阿周梁赞佢英文好咧，都唔，我唔知你点睇啦吓，周梁赞得都唔会差噶啦， 叶柳啲英文都唔差， 第二啦，口音 教人噶， 口音唔好嘛， 口音唔好， 佢啲 action 咧，阿叶柳系好 English 噶嘛， 系 即系虽然佢系 first class on 啊，咁但系咧，阿林郑啊犀利啦，仲可以 keep 到少少阿陈太嗰啲 feel 噶嘛，阿陈太啲牛剑音咧，嗰啲音咧，咁 唔紧要噶，你睇下我哋嘅系隔篱嗰啲以前嘅四小龙嘅竞争对手 吓， 新加坡呢嗰啲 English 又点啫？冇问题吓、 系嘛？唔系嘅，佢哋呢一辈由 AO 嗰辈咧，都真系中意咁嘅， 好执着啊！ 嗱，其实咧，我就首先我即系趁有几廿秒咧，就讲讲咧，林郑我最火嚟嗰句咧，就系话，如果要跟民意走，好容易吓，乜嘢都唔做就得啦。喂，如果系咁咧，咁好得意咯！佢呢个唔知咩逻辑嚟噶，佢之前75分咧咁高民望咧，原来系咩都唔做噶。 即系呢个咧好奇怪嘅，即系点解会咁样谂嘢咧？同埋好似咧为咗拗而拗啊！咁、林郑究竟咧喺个午餐会度咧讲咗几多嘢，同埋喺个午餐会里边咧发生咗几多问题咧，令我觉得佢咧其实系自掘紧坟墓咧。我谂翻转头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正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外长杨洁篪代表中国和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六国外长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议。六国外长强调将会继续保持和推进和伊朗的对话进程，通过谈判早日解决伊朗核问题。杨洁篪在会议上强调六国有必要加强外交努力，保持动画，以稳定局势逐步寻求全面长期稳善的解决方案。他又表示中方一直采取客观、公正和负责任的立场，为推动六国和伊朗对话进程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缅甸总统吴登盛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赞扬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为实现民主所做的努力。今次是吴登盛首次在公开场合赞扬昂山素姬，吴登盛首次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称呼对方，并祝贺对方刚刚获颁美国国会金章。吴登盛又强调缅甸采取了不可逆转的措施迈向民主，摆脱50年来的独裁统治。美股上升，西班牙公布2013年财政年度预算案，主要以减少开支以削减赤字，普遍被市场受落，利好美股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485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36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47点，升13点，结束过去5日跌市，亦是联储局公布推出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最大单日升幅。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阳光充沛，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干燥，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国庆翌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6%， 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以上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晨的8:32，这分钟继续有大眼妹同大家望一望最新的交通情况。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告示打到过海这一分钟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落红隧去到伊利沙伯大厦，看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的方向，隧道出口是未需要减封字的。另外今日到西天桥来中环去到顺德中心，望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去到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还有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睇埋啟德隧道过海啦，去到芜湖街；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而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又埋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已经去到石门汇旋处啦。最后，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系长者安居协会嘅安装及维修技术员陈桂乐，我冇正光，冇口号，但我要全港嘅平安钟都运作良好，天天安装平安，维护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服务香港16年，几时都咁信得过？查询2338-8312。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 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调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卖大包，龙宝酒家卖大包， 浓鸡汤煲包翅，六位用每煲268， 煲煲鱼翅粥半斤，睇得见清到足。 浓鸡汤煲包翅，着数价每煲268， 食完包翅又再食龙虾，嚟龙宝，人人有口福。 龙宝酒家龙虾我称王， 好食抵食人人知。订座电话2626-0808。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喺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嘅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佢长者八达通，连50蚊储值额，投100位再送多200蚊储值额添。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一个开开心心嘅中秋节，因为有人玩蜡。结果，唉，如果中秋节变成咁样，你话几咁扫兴呢？其实中秋节过后，遗留嘅垃圾同一地都系嘅垃圾，会严重破坏环境清洁。如果唔想令开心嘅中秋节变成讨厌嘅垃圾节，就要记住保持地方清洁，切勿煲垃，违例者可被检控。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577台 ，iTwo，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而家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唔系2003年我哋见到个沙士病毒。 咁點教由學校自己決定，係唔需要有一個官方嘅課程指引，大家可以各自表述。 點解委員會要咁閃縮同埋含糊其詞，唔徹徹底底撤回或者擱置呢？ 一份指引已經失效，如果梁振英、吳克儉、林鄭月娥都同意嘅時候，係咪連收回課程指引都做唔到呢？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游清源、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阿游才子头先咧，广告时间前咧就开咗个好大嘅题目，就话咧系林郑呢、這个就系咧自掘坟墓。 系啊，因为我觉得嗱、啊，林郑咧又好打得。就俾阿大班封咗做好吹得，跟住咧，我今日咧 吹水我啦， 顺便咧即系加两嘢啦，就一个叫好屈得，跟住就好反骨，即系咧 屈边个先？ 嗱，屈就梗系屈公民党啦， 唔系屈自己， 就屈公民党，即系佢不点名啦，就其实后屘都揭咗啦，即系就梁家杰。就话咩啊？即系嗰阵时赞成佢嘅计划啊，就话咩与民共议啊，咁啊，好似好正啊。咁啊，公民党咧后屘都已经啊，即系即刻咧，琴晚咧发声明噶啦，就反驳林郑嘅言论，就解释咧当时啊，佢阿梁家杰咧只系喺提问时候讲咧，当然局长对于与民共议系做得比较出色嘅。我哋同时为佢担忧，当梁振英嘅公信力系受到如此大质疑嘅时候，设计一个咁嘅东北新发展区嘅时候，有几大程度系受制于丁屋政策而预留土地呢？嗱、乜嘢叫断章取义呢？ 即系佢示范咗啦， 林郑就示范俾大家睇、人哋咧就俾个全白全个 full version 出嚟，所谓 full text 出嚟，咁啊佢就系讲咗嗰句，同埋咧有一样嘢。乜嘢叫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林郑喺6月尾咧，自己喺立法会仲讲紧系要传统收地方式，而家讲下讲下咧，已经讲紧公私合营啦。 系 系咯， 咁佢自己又打倒咗昨日之我，或者有倾向打倒昨日之我啦。佢又唔讲下自己呢个转，即系所谓转态嘅。佢系讲紧人哋咧就系咁样。嗱，呢个此其一啦。第二咧就系话，喂，嗰阵时倾咧咨询呢样嘢咧，你都识讲有三个阶段。嗰阵时咧都系啱啱第三阶段开始。有一啲嘢咧叫与时并进嘅，讲都讲得口臭噶啦，大家都知道与时并进嘅意思咧，民意呢样嘢咧，嗱，佢虽然话唔需要睇啊吓，但民意呢样嘢咧都有个了解嘅过程嘅。当市民咧对某个问题了解越嚟越深嘅时候，点解唔可以修改佢哋自己嘅睇法？点解唔可以由啊可能系赞成变做反对？ 即系作非今时冇问题噶嘛，系嘛？ 系噶，同埋年代唔同咗都唔同啦。执政者唔同咗都唔同啦，一定要咁睇噶嘛。阿林郑而家都做紧 number 啦。 咁可能佢会唔会有个包袱啊？佢又孭咗前朝嘅使命吓，觉得吓、啊、又要有延续嗰啲。咁而家我新老板又唔系咁睇法，系咪？ 啱啱你又料到我讲好反骨啦、啊，真系好嘢谂法，你真系点啊？开始有火花，开始有 synergy。嗱，佢咧就仲讲。佢喺度赞紧个新老板，唔知系咪赞啦？因为一阵佢又踩嘅，因为呢个反骨唔知反佢旧老板，如果反紧而家啲从嗰啲班子嘅。佢话今届系今届政府系第一次有特首啊，喺政纲里边有清晰愿景。喂，大 咁即系话 Donald 冇啦？ 喂，呢、這个真系唔 阿董生冇啦？ 嗱，系啦，好好笑啊！嗱，第一阿 Donald 喺零七年起码嗱，即系佢喺咧。零年咧走马上任，急急脚吹口哨上任嘅时候咧，就嗰阵时都有所谓强政励志嘅，福为民开噶啦、嗯。我唔理啦。嗱喺零七年，佢真正第一次选啦，所谓嗰阵时啊，佢喺政纲度都有写啊论十大关系噶， 嗯， 系讲紧十个关系，包括同发展与保育啊，点样如何平衡发展与保育呢一范咧，系关乎发展局噶。我就唔知点解佢嗰阵时后屘即刻做发展局局长，原来完全冇 buy 嘅呢套嘢，所以佢唔记得晒咧有呢个愿景噶。 咁啊叫阳奉阴违啦。 跟住第二年咧，仲有个所谓叫进步发展观，当然咧呢、這个好明显曾荫权擦鞋啦，就擦科学发展观鞋啦。咁但系呢个都系一啲理论嚟噶嘛，你唔可以话佢冇愿景冇理论噶嘛。吓、 嗯 啊，即系所以咧呢样嘢咧，我又觉得有啲问题，同埋咧。佢嗰种反骨， 当时喺议会仲有讲到，又唔知咩第三条路线啊嘛，又同阿郁敏一个咁啊擦出火花啊， 就玩啊 Anthony Giddens 啊嗰、那个，嗰啲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系啦， 嗰啲啊嘛，嗱，佢仲系喎，点解反骨咧？佢话仲喺度讲埋一啲嘢咧，话如果政府只顾民望咧，唔理长远管治咧，大可以各自计划就得噶啦，吓、啊。咁咧就民望高噶啦，嗱头先我已经带咗少少咧，但系呢样嘢咧其实喺度暗批紧曾荫权噶嘛，即系话过去几年都冇做嘢，劈埋一边咧，咁啊好高民望，但系其实就唔系嘅。嗱头先我话喺逻辑上有问题咧，就系、是、喂民望高低咧，原来系佢个逻辑咧就系做嘢唔做嘢，唔做嘢咧就民望高嘅。咁我真係好怀疑呢，就係、是、其实佢以前有冇做嘢啦。 喂，做政府就真係或者做公仆或者做呢啲问责官员，你係要睇民情点㗎嘛。喂，你估你㗎，你而家做土皇帝呀、啊。你係为我哋工作，你係公仆嚟㗎嘛。我哋如果觉得唔鍾意呀，你点可以吓强、啊、行呢？我真係唔明㗎，真係。 係囉。咁另外呢，就係、是、我话嗱呢度呢就係、是、好反骨啦。嗱啲反骨呢好好得人驚㗎。嗱佢亦都唔知擦鞋剩乜嘢呢，佢又得罪埋啲 AO 嘅、得罪埋啲公仆嘅。佢话政府一直采取由下而上先由部门酝酿政策建议呢嘅制定模式，已经唔足够唔合时㗎啦。喂。佢自己做咗几十年 AO, 佢唔知道呢样嘢呢，或者啲公务员啦做咗几十年。喂，呢样嘢系成个香港民官制度一个好值得 cherish, 即系好值得赞许嘅一啲嘉许嘅核心价值嚟㗎。即系其另外一样系政治中立啦。呢样嘢呢就系话程序公义。佢嗰阵时嘅陈方安生我好记得嘅，佢不停强调由下而上呢种呢种施政方式咧、最大好处咧就系可以吸纳到唔同嘅意见啊嘛。由下而上唔系净系话下层嗰啲 AO 或者下层嘅公务员噶，包括埋啲咨询组织噶、包括埋金耀基讲嘅即系行政吸纳政治噶，呢啲咁嘅嘢咧，你如果行到咧，即系个政府咧，尤其我哋唔系民选政府咧。 好重要噶， 系 呢个由下边一个好大嘅所谓 base 里边吸纳意见咧，你越唔系民选咧，越需要做好啲。 咁你嗰个陈太如果再见翻佢嘅，会唔会兜巴声佢咧？或者叶刘淑仪见到呢个下属旧下属吓、啊，今日将呢个系政务官嘅文化咧，咁样去吓。 叶刘话。佢嗰时你记唔记得叶柳佢好似好好笑个白头宫女咁啊！我唔会做佢下属噶。 唔系以前佢话阿叶柳系批阿林郑月娥嘅表现噶嘛？ 系 佢顶嘢嚟。 所以而家佢话唔可以翻转头 啊吓！ 俾个妹仔咧管我噶嘛？以前佢系妹仔嚟嘅啫嘛。咁我谂系呢啲啦。咁我谂而家都好难合作嘅。但系个意思咧，我谂叶柳都嗱，佢就嚟入行会啦。佢而家系咁资深公务员，喺公务员个评价都唔低嘅。我都想听下佢意见噶，即系到时佢点睇呢一种咧，即系香港文官制度嘅优良传统啊？究竟系点啊？嗱，呢度又得罪埋啦。跟住咧，佢其实咧，连阿陈茂波之流咧。都顺便得罪埋嘅，佢就话咧，而家嗰个政府咧，佢都担心个执行力唔得啊，执政能力啊，执政能力咧被质疑，咁呢样嘢咧可能再赖翻咧，就可以即系讲过后咧再倾嘅咧，就系话即系讲廉署啊。啊，仲有讲另外一啲咧，就系话 申诉专员、公署啊、 申诉专员啊嗰啲咧，搞佢哋。第一层咧就系嗰啲执政能力嘅问题。第二层咧就系啲廉署、申诉专员、公署搞佢嘅。我哋翻嚟广告翻嚟咧，再同大家倾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颖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游清源、林毓华。 8:46啊！网上咧有位朋友咁样讲，佢话咧现在嘅执政者咧全是无赖啊！ 无赖啊！ 无赖啊！ 哦，咁郑中基嘅，想拍翻呢首歌，何必跟我？我这个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 讲翻啊，吹水我先啊！ 喂，吹水我嗰度，而家又好打得佢，好吹得佢，好屈得佢，好反骨啦！咁头先我讲到就系执政能力啊，佢喺个午餐会度话啊，都担心而家咧个执政能力唔够强。 系嗱，喂，你想唔想听阿袁话？唔好又话我哋曲解佢啊！好啊， 听听。 I am very worried that we might not be able to have strong executive ability, 執行力, okay, and that's something which worries me a lot. You just imagine the pressure that public service is put under with all these institutions, checks and balances, audit, ombudsman, ICAC. Not that they are bad. As I said, sometimes these things are good. These are the safeguards of any civic society. But if they become a major hurdle because we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em, then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will suffer will be delivered things. 嗱，都系两个层次啦。我讲咗我的层次先啦，因为咧，其实好得意嘅呢个，你都系话林郑好聪明嘅，即系执行力或者执政能力啦。嗰样嘢咧，即系我唔知阿林伯你记唔记得呢、這个执政能力咧，或者加强执政能力呢个字眼咧，呢、這个关键词咧，曾经喺2004至2005年，胡锦涛成日讲嘅。系成日讲噶，即系其中嗰两年嘅一啲，即系所谓 buzzword 啊，吓，即系一啲咧好即系咪晕晕嘅字眼。 喂，但系呢个字喺好多啊西方嗰啲咩商业本理嘅书讲好耐，好多讲好多年噶啦。 但系点解咁讲咧？知唔知咧？嗱，就系因为头先讲嘅，因为咧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咧都唔系一个民选嘅政府，都唔系一个民选嘅国家，即系佢个国家主席咧都唔系民选产生嘅，唔系一人一票产生嘅，所以咧佢哋好强调一个概念，咪有啲学者已经讲咗噶啦 ，term 咧叫 performance legitimacy， 吓、即系如果你广东话啲咧就系啲用业绩嚟决定你个管治合法性啊，即系你要有业绩嘅， 即系睇成果得噶啦， 系啦，因为咧。你唔係民選呢，你就冇咗用民選一人一票嗰種呢一個 buffer 呢，即係如果佢選得你呢，佢難聽你講阿林伯你選嗰條友啊，你選錯咗你自己都要 抌心口啊，自己 有責任嘅，即係話我選咗奧巴馬，唉咁、我選佢出嚟㗎，咁我自己呢都係睇眼。但即系睇错人啦，咁四年后唔选佢啦，全都系 下一届先至惩罚佢啊！ 嗰个稳定性喺度嘅，但系中国政府咧就系因为冇咗民选咧，佢就要用呢个即系所谓表现啊，用表现咧嚟争取大家认许嘅。但系呢样嘢咧后屘点解唔用咧？就系知道领嘢啊！中国政府自己知道领嘢咧，就系咩意思咧？你越系咁咧，就越需要做好多嘢嘅。咩嘢咧？就 系 派糖，我哋俗称派糖就系话你要讨好市即系啲人民啊。或者喺香港嚟讲，要讨好市民。咁所谓要争取表现啦，表现最叻就系话嗱，我今年又派几多钱俾你，或者我又起几多楼俾你，诸如此类。咁所以咧有一个 term 呢个民粹主义咧，就由此而咧，即系越演越烈啊。咁就系呢个问题嘅。咁而家林郑月娥咧，系咪行紧呢条路咧？就好得意啦。咁似乎一定系啦，比阿曾荫权年代咧，呢个梁振英咧，一定系哇楼啊起好多啦，即系。可能啲福利嗱，而家贫穷线又开始要划啦，啲福利咧又越嚟越多啦，都未必系坏事。但系咧就系话个民粹情况咧，只会变本加厉嘅啫。咁我啊睇咗第一个层次咧，第二个层次可能阿林伯你啊特别即系发毛啊。 嗱，我听到佢好弊嘅就系、是、嗱，好佢话咧，佢话恐防咧系啲公务员又好，政府又好咧，唔懂得点去咧，系同呢啲咁样嘅监管嘅机构去处理一个好嘅关系。咁于是乎咧，就系、是、会系影响咗政府嘅系执行政策嘅能力。咁我觉得喂有冇搞错啊？喂，嗰、那个虽然唔系政府部门嚟嘅，但系嗰个系一个嘅独立机构，就系、是、制衡咧，唔好俾啲公务员咧有吓贪心啊，或者又话系因为其他嘅嘢系会令到咧系。公义又好，或者啲规矩又冇，又系唔准你 好危险啊！ 系啊，唔准你系有越轨嘅行为啊嘛！咁你点可以话咧？公务员唔识得去适应咧？咁以后我哋如果有啲商家系俾人哋咁样检控，就可唔可以话系啊？阿娥姐都话噶，公务员啊，政府都唔知点适应啊！咁我点会适应到啫？ 系啊系啊，而家 点可以咁样样嘅啫？咁、你暗中系讲紧话俾我哋知咧，呢啲咁样嘅机构咧，申诉专员又好，呢、這个系廉政公署系阻住地球转，系影响到佢哋嘅施政。喂，大佬有冇搞错？ 唔系呢种心态，咪长官意志咯？ 你咪大镬啦！咁样讲 系啊嘛。好危险啊！因为呢种咧就系唔想人哋唔想人制衡佢，唔想人监察佢嘅呢种咧就啱晒咧，即系所谓三权合作啦，咩都合作晒就得噶啦。咁我所以觉得咧就系、是、你阿林伯你讲得好好啊，即、就、系、是、你咁样搞咧，成个政府咧系越嚟越得人惊。我之所以话喺北京落嚟之后咧，突然间啲长官气息咧气焰啊，劲咗咁多。 同埋咧，如果你细心系咁样听佢讲嘅时候咧，佢系成日系将咧系，佢实就佢可能唔系讲紧自己系唔识适应，系讲紧佢啲公仆嘅同事啊，唔识得处理呢个问题。咁你咪踩緊自己啲團隊嘅成員呢？又真係 我都話係踩曬㗎啦， 離曬譜啊！真 係你執行力嗰啲，即係話即係你都諗緊啦，就係啲人呢可能有啲嘢呢考慮不周啊，諸如此類嗰啲呢，佢咪暗批緊你而家啲咩陳茂波啊、吳克儉啊嗰扎囉。你可以睇到㗎，即係話你因為邊啲人最熟呢啲程序啊，或者最識搞啲嘢一定係 AO 㗎嘛，唔係佢哋㗎嘛，但係佢轉個頭。又踩 A.O. 喎，跟住咧唔尊重民意嗰度，头先讲啦，顺便讲埋啦，就系话嗱，佢仲有一句噶，话如果跟随民意走好容易，但系负责任嘅政府咧，要为香港开拓土地，即系讲紧新界东北咧，喂，乜唔系个政府要好了解？嗱，我而家唔系话你盲目跟民意啊，但系民心我心 系 咪？权为民所用啊，胡锦涛都成日系咁讲噶啦。咁喂，究竟你点理解民意啫嘛？ 系 唔系你唔尊重民意噶嘛？而家我感觉咧，你而民意都开始唔尊重啊。 系 即系觉得哇，虽千万人网易咁啊。 陈茂波局长喺发展局长咧喺呢个咨询大会上嗰度话，嗰度系解决呢个系我哋最担心或者最关心嘅居屋嘅居住嘅问题噶嘛。咁呢个都系民意嘅呢个民意嚟噶。啊、如果按照佢自己嘅讲法，就真系真系咩？佢收工啦，唔好做啦，乜都唔好做啦。 系啊，嗱，佢就话咧，又讲啊，要官员放胆工作咧，要先令佢哋清楚政策方向，高层要做好统筹，仲要令到前线员工有信心执行。嗱、啊，即系呢啲咧，即系所有咧都系吴克俭同陈茂波做唔到噶，做唔到噶。 啊， 咁即系嗱，你点清楚政策方向啫？嗱、啊，而家我真系好好笑啊！陈茂波咧，而家最专做得最多嘢咧，日日喺度见记者。 啊， 佢根本冇做嘢噶，每日咧即系见某报啊，或者某 有咩 主媒体啊， 加专访系嘛？嘥气啦， 日日起码即系。 咁你今日第60日啊？你敢唔敢话俾人听我第几日我就会辞职咧？你够唔够胆答啊？ 即系所以就好奇怪嘅，同埋咧，而家阿陈茂波咧就同阿林郑喺度唱反调喎。 啊， 嗱，佢而家都话嘅阿林郑啊，即系有一度强调话，喂，公私合营咧，真系要谂噶，真系要谂噶，真系要谂噶。咁佢好似想兜翻少少咧，嗱，虽然咧就系之前谂过咧就系传统收地，但系都要谂噶，一路咧好似要逼啊，即系好得意嗰啲不同调啊，诸如此类，同埋啲凉粉咧喺度不停敲边鼓噶，譬如话唔知你有冇留意啊，蔡崖面。蔡崖面呢就係成日喺度危言耸听 㗎。喂，我都唔明㗎呢啲咁嘅係喺呢个建制外呀，或者当然係凉粉集团嘅成员啦，喂佢咁多嘢，不如佢做阿张炳良个位啦，咁多意见 嘅。佢哋又学埋晒梁振英啲衰嘢嘛，自己玩失忆嘅、 啊。 明明之前讲完呢又唔算数㗎，譬如话蔡崖面琴日讲呢就系话咧，如果再唔发展新市镇咧，未来咧将来可能冇地可以用啦。嗱，等下危言耸听啦。喂，净系靠你新界东北嗰、 啊、 个百零公顷 系 第一啦，第二啦，嗱，佢其实咧，第二我想讲咧，其实佢喺一个月前我哋揾咗啲资料噶，佢出席呢个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嘅关注团体交流会嘅时候啊。就指出啦，政府喺土地资源上有浪费， 嗯， 例如话咩咧？佢举咗例嘅，例如部分规划作为社区设施嘅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咧，暂时未有发展计划，令土地就闲置咗。 嗯， 佢当时 晒太阳啦，系啦， 当时佢当时就认为政府可以利用咧相关嘅土地咧就起屋噶， 啊， 日后如果有需要咧，先至再搞搵啲地方咧、嗯、起翻啲文康设施。咁、 嗯、 即係证明市区有好多地可以搞啦。 嗱，咁而家佢咪就係向呢个启德嗰幅地係开刀啦。就话喂，不如我哋唔好去体育设施啊，我哋唔好起三间医院啦。 咁啊，諗伯大佬啊，大佬就係、是、嗱，一来系咁啦，二来佢喺度猛咁讲，如果唔搞东北就冇地可用啊嘛。即係啲好笑啊！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啊，梁振英喺度竞选嘅时候，喺走去东涌 啊， 喺度望嘢咧，搵啲人同佢喺度打敲边鼓，跟住喺度话喂，其实香港大把地噶，喂呢头你话大把地，跟住蔡人又话冇地，嗯、跟住陈茂波又话冇地， 嗯， 究竟信边个啊，大佬？我究竟信边个好咧？ 全部我都唔信啦。 唔系，当然嗱，有大食大咧，梗系话应该信梁振英噶嘛，系咪？佢系 number one， 香港 number one， 咁即系大把地啦。 啊， 咁你陈茂波点解会突然间又话冇地咧？咁啊，应该要炒鱿啦！呢啲人老细话大把地，你竟然话冇地，嗱、啊，蔡岩面都应该炒鱿啦，同埋你危言耸听紧啊嘛，咁唔得嘅，因为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啊，林伯？嗰阵时佢哋其实讲咗好多嘢㗎啦，东涌系一样嘢啦，活化工厦，将啲工厦改建啦，係、嗯、咪跟住呢就係头先。 唔使啦，而家 蔡人讲嘅啲文康设施可以改呀。 嗰啲陈茂波翻版之流学緊佢啦，识㗎啦，咪啲将啲工厦呢咪照嚟家有劏房囉，帮佢活化緊㗎啦，真係。 喔、哦、林伯你一言激醒梦中人。原来系最适合做发展局局长，真系陈茂波，因为而家就教你点样劏走啲嘢，点样劏开啲地，劏开啲楼，劏开啲 咁啊住多啲人咯，系嘛？咪解决咗呢个市区冇唔够地方住嘅问题咧。 台湾嗰个工厂大厦变做180个单位，嗰、那个真系笑死人。哇！打锣打鼓话咩？梁十招其中一个咧，嗰就 仲有另外180个单位嘅，一加埋一共有360个单位嘅有吓。 哇！ 好 劲 啊！好劲啊！ 咁威啊！喂，嗰、那个地方真系喂黄金地段嚟噶，我真系唔好知噶。嗱，大家都知道喺柴湾地铁站。 一出口嗰度咧就系嗰两栋啦， 系 就系嗰两栋工厂大厦。嗰阵时候咧，有好多房委会成员啊，或者咩咧，房屋政策啲立法会议员咧都话：，其实咧将佢改建咧就可以有几千个单位噶嘛。 嗯， 而家好笑啦，180个加180个，唉，就后屘仲喺度兜，话呢啲咧有保育价值。唉，真系唔识讲啦。 好啦，有啲家事咁啊，九点钟咧就大班就会同阿蔡东入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究竟 DBC 被封杀嘅种种嘅问题。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齐倾噶。我哋电话系1872111 1872111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最近流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九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鸡之岛买两盒最近流双黄百年蓉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因为制作被指涉毒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电影嘅制片人巴塞利，咁因为涉嫌违反假释条件，被洛杉矶警方拘捕。咁佢被指喺假释期间违反未得假释官嘅批准，喺工作以外使用电脑同埋互联网。咁当地传媒指巴塞利喺前年涉及银行骗案、盗用他人身份等罪名被判监同埋罚款，去年6月假释。咁佢相信会喺当地时间星期四下昼提堂。巴塞利制作嘅影片《穆斯林的无知》触发全球多个穆斯林国家嘅反美示威，造成多人死亡，包括嘅美国驻叙利亚大使。正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外长杨洁篪代表中国和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六国的外长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议。六国外长强调将会继续保持和平和推进和伊朗的对话进程，通过谈判早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杨洁篪在会议上强调，六国有必要加强外交努力，保持对话，以稳定局势，逐步寻求全面、长期和妥善的解决方案。他又表示，中方一直采取客观、公正和负责任的立场，为推动六国和伊朗对话进程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报章访问，谈及新政府运作90日就面对国民教育和新界东北发展等的连串的争议。他承认政府施政仍然有改善的空间，但香港社会越来越复杂，市民诉求亦都很多，令政府有理说不清。梁振英说，不知道背后是否有利益的团体搞事，但政府会本着整体社会长远利益做事。他否认在国民教育争议上玩弄文字，质疑反对团体将问题浓缩至撤回两字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梁振英提及中港矛盾的时候承认，一些本来用意良好的措施过了最优点就会出现负面的影响，因此他叫停了双非孕妇来港产子和非深圳户籍居民一签多行措施。但他强调凡事都是双向而行，港人不能够只是从资源分配角度看待中港关系。美股数好，西班牙公布2013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案，主要是以减少开支以削减赤字，普遍被市场受落利好美股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485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36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47点，升13点，结束过去五日的跌市，亦是联储局公布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最大单日升幅。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阳光充沛，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干燥和大致天晴，中秋节和国庆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以上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好啦，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呢分钟继续有大眼妹咧同大家望一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望望咧港岛区方面啦，告示打到过海呢一分钟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就轮到红隧同埋落中环，哇好远去到北角码头啦，忍让下啦各位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啦，隧道出口系腰间方，留意住啦各位。另外，港岛到西天桥落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好啦，望埋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果栏，仲有加士居。到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去到佛光街；而东隧过香港咧，去到收费广场啊，入埋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同埋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都系去到收费广场啊。好啦，最后揸紧车嘅你，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卖大包龙宝酒家卖大包， 浓鸡汤煲包翅六位用，每煲268， 煲煲鱼翅粥半斤，睇得见清到粥。 龙鸡汤煲包翅着数价，每煲268。 食完包翅又再食龙虾，嚟龙宝人人有口福。 龙宝酒家龙虾我称王， 好食抵食人人知。订座电话26260808。 运动声语， 伦敦奥运男子山地单车赛，陈振兴最终以1小时41分59秒首次完成7个圈嘅赛事，成为佢职业生涯最难忘嘅赛事。 我多谢嘅人真系好多好多，冇钱买单车开始，我啲朋友借俾我啦，其他零件啊 support 我啊，帮我啊，教我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喺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嘅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佢长者八达通，连50蚊储值额，投100位再送多20蚊储值额添。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2012年3月16日，特首选举论坛，唐英年质询梁振英。 当年政府续商业电台个牌嗰时候，你提出个缩短商台嘅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呢种手法系好得人惊嘅。你叫香港人点会信你呢？梁振英，你自己咧不断咁样话咩都唔关你事，700万市民啊，佢可以望住你讲大话嘅。一个咁样嘅人，到底适唔适合做行政长官？佢点会捍卫香港嘅核心价值？ 打压言论自由。梁振英早有前科。 现在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不是03年我们见到的沙士病毒。 那为什么教育学校自己决定是不需要有一个官方的课程指引，大家可以各自表述。 为什么委员会要这么闪缩和含糊其辞，不彻彻底底撤回或者各自呢？ 一份指引已经失效，如果梁振英、吴克俭、林郑月娥都同意的时候，是不是连收回课程指引都做不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游清源、蔡东豪、林毓华。蔡东豪呢篇以妈妈喜欢的电台为题的文章是这样写的，他大班是我朋友，朋友有事我当然关心。数码广播电台 DBC 由最初股东不和发展到陷入倒闭危机，我由关心变担心，心里面十分之不舒服。这是一件同公众利益有关的事， 有可能牵涉打压言论，我仍然觉得难以下笔，因为大班是我的朋友，我甚至视他为好朋友。在专栏为朋友讲说话，一定会惹来偏颇的批评，但是写朋友写到中立持平，我又自问欠缺这种的功力。特别是写大班和 DBC， 大班其中之大就是大声，这几年 DBC 由构思到筹备到开台，我仿佛都在附近，可能是他的声线太大，我避不开了。假如有 DBC 之友的组织，我是创会会员之一，我对 DBC 的广播科技一直有怀疑的，但大班就空有成竹，他说话感染力非同小可，而且我留意到他身边有一班理智聪明人同样相信 DBC 模式，所以我没有特意泼冷水，做朋友本分，从旁支持。 DBC 近期股东争拗升温，我曾经想由经济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拆解黄楚标等股东对 DBC 经营不善的指控，这方面我做了不少功夫，由公开资料组织时间表，股东在什么时候掌握什么资料，然后再作出什么决定。由这方面看，我认为问题的重心就是 DBC 股东在2012年2月仍然愿意出资5000万元，没什么的比行动更有说服力的。因此可以确定的就是黄楚标等股东在今年2月都不认为 DBC 的财政状况是无底深潭，否则他们就不会再出资。2012年5月 DBC 董事局通过出资5000万元决议，这个是另一个证据，证据是确证了股东对 DBC 前景仍然具有信心。蔡东华说，我认为争拗疑点就是3月时期黄楚标等股东忽然认为 DBC 无可救药，而5月至到现在 DBC 发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大班开咪，指控管理层经营不善是要有一个 reference point， 否则指控虚无。最有力的 reference point 就是管理层对 DBC 董事局的承诺。今年2月 DBC 股东出资5000万元，以及今年5月 DBC 股东通过出资5000万元的时候，管理层必定有一个 business plan， 里面一定有对将来的财务预测，将 DBC 实际情况和当时的预测比较，就可以查证 DBC 是否经营不善了。我认为这个是最公平的验证方法，由双方公开指责，我看不到 DBC 这几个月业务有大变的可能性。大班在今年5月开咪，广告明显是多了的。 DBC 有变的话，应该是变好了而不是变坏了。 DBC 股东之争，公众没能力掌握所有事实作判断，又2月又5月又几多千万，公众无所适从，只是知道有一班人，这班人是有钱人，他们不和。而各位相信我专业但是带有感情成分的分析，我的判断就是股东争拗源自 DBC 经营不善，这个论点不成立。传媒冷待 DBC 股东纷争和大班声大夹恶得罪人多的往绩有关系，更重要的就是这场是权贵之间互斗，政商利益纠缠不清，一时之间中间难辨，局外人贸然插手就恐怕被人利用，所以大家多数都是选择作旁观者。有人将这场互斗追溯到曾荫权、唐英年等等，有人就指责大班为求自己政治目的，这一役浪费大量政府资源，有人就指黄楚标等人是大班邀请入局，大班抵死啦。 DBC 是香港20年来需要政府发牌照的广播传媒行业唯一的新经营者。 DBC 打破了香港广播行业的冰封局面，它开台代表着香港广播业久未看见的新景象。 DBC 广播技术提供多频道，让非主流声音在免费大气电波接触到广大公众，有利社会的发展，巩固言论自由基础。在香港人担心核心价值受损的时候， DBC 的前途是公众应该关心的事。蔡东豪在文章的后段话，我妈妈行动不便，听收音机是她主要的娱乐，大班早前送了一部数码收音机给我，我送了给妈妈。 DBC 曾经有一条粤曲频道， 妈妈好喜欢听。后来粤曲台停播了，妈妈听 DBC 其他频道。前几天妈妈对我说，知道 DBC 将要结束，她感到很可惜。大班这个电台做得不错啊。妈妈呢是不随便赞人的，对电台也都有少许认识。我不知道怎样回应她。黄楚标等股东有其他方案不揀，反而乐见 DBC 倒闭，将珍贵的数码广播牌照交还给政府。怎样看都不是一个理性的商业决定。对于香港社会和全世界关心 DBC 的人，这个更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我们要为 DBC 发声。 我不介意人家怎样看我，你见到现在这里我一点都没有滴汗。即是说我是有心那句我是讲出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我是一般都会从心而发讲一句说话出来，但是我很知道有时一句说话对人的打击是会很大。不过我句说话讲了出来，是我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我认为个重要性就是要大家要认识是一个怎样的人。 当年政府续商业电台的牌的时候，你提出个缩短商台的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这种手法是很得人惊的。你叫香港人怎会信你呢？梁振英你自己呢不断这样说什么都不关你事，然后跟着呢当着面讲大话，700万市民啊，他可以望着你讲大话的。这个就是一个这样样的人，你会不会选他做行政长官？ 刚才 这个是我的主场，这个我的主场 主场了。 一个这样样的人到底适不适合做行政长官？他怎会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怎样透过行政手段去扼杀言论自由？这些都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前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DBC 倒数开放日， 今日到星期日上昼10点到下昼5点， 香港市民可以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排队参与开放日， 仲有 D 100即买即播分类广告时间， 你现场落广告 ，DBC DJ 主持即时帮你卖广告， 只限现场，电话、电邮、传真方式都唔得噶。 再买翻件数量有限嘅友情风褛， 到时见啦。 我哋多谢大家 友情支持，友如再见。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游清源、蔡东豪、林毓华。 9:17，咁咧我就对照紧咧，寻日网上嗰张图片。呢、這个的确系郑经汉嚟嘅，呢、這个系 咪件衫都好似冇换？ 啊，有白恤衫，咦系， 好似冇换咯，一样。 有冇翻屋企啊？咁 啊，有冇翻屋企啊？真系。我哋做手语系真系冇换啊！你话我几好眼咧，真系好关心你啊！真系。 我哋呢个 TBC， 咦？你真系要除渣啊？ 为你两个除 嘅。我以为你开个窿 XO 咁就算啦。 真系要讲一讲嘅，即系我本来琴日就最后一日咧主持呢个风波里茶杯噶啦，喺、可能喺 TBC 呢个平台。咁啊，跟住咧就收到高等法院嘅禁制令。咁、你知啦，第一我啲律师咧 我啲律师就个个都好关心我嘅，系咪啦，朋友啦，喂，大班你咁多口，你试过一次噶啦，上次打诽谤，俾个法官罚咗80,000蚊，就系、是、呢个藐视法庭，你今次坐监噶哥， 哦， 咁你唔好讲嘢啦，你忍唔到嘅， 高风险啊， 咁呢个第一个原因啦，我唔系惊坐监，系唔值， 系， 因为我老婆同我讲系唔值嘅，为啲人坐监，系。Okay？第二样嘢咧，就正如阿蔡东豪咧，嗱，我一讲讲蔡东豪今日点解喺度啦吓，我今日点解要，你系最中意讲衰嘢噶啦，除罩啦，所谓除口罩啦。 喂，大家呢啲系好嘅衰嘢嚟噶。 嗱，而家我哋做紧环球直播，可能蔡东豪 好嘅衰嘢嚟噶。 有人喺温哥华，我妈咪睇紧。 全世界睇紧嘅， 我阿妈睇紧噶。嗱，因为你不停讲话，你封咪。跟住 DBC 又话关门咧，你咁样好似你正话咁讲狼来了咧，系冇乜公信力嘅，亦都好多人以为好似蔡东豪嗰篇文章，点解要介绍一下咧？就好多人咧就认为我喺度玩嘢嘅，其实我唔喺度玩嘢，我只不过我同啲听众都交代过，早一日和尚敲一钟，大家觉得今次咧，我都系时候停噶啦，我亦都需要时间休息。嗱，今日我好开心啊！瞓到七点钟，啊唔系，今日瞓到6:30起身，平时4:00起身，我已经好精神啦。咁我起身就做晒我啲嘢之后咧，准备出门口咧，嗱，我啲习惯咧，好多人唔知嘅，我唔系好似好多人咁咧做 iPhone 奴隶嘅，虽然我系用 iPhone。啊！我而家 iPhone 5都有添啊！即系我唔系做个奴隶嘅，我翻屋企瞓觉，我熄电话，我起身做晒我所有嘢，睇埋报纸，上埋网啊，我先开电话。一开电话就见到蔡东豪揾我，好少揾我。 咁早啊？ 虽然认我系好朋友，但系好少揾我嘅。通常我揾佢都好难揾嘅，因为佢周游列国啦，尤其是经常不想寻欢啦，唔系办公嗱。咁我即刻打翻俾佢。喂，大班今日最后啊，我话唔系，我话可能咧去到第5:00先知。我要嚟，我话听，我话今晚嚟得唔得？我话5:00嚟得嘛，唔得，冇时间咁，当然系有日理万机。咁我哋礼拜嚟，我哋开放日啦。如果真系执笠嘅就 count down 啦，同埋林毓华就计错数嘅。我哋嗰个 count down 100，倒数100，到礼拜日嘅 四点钟 就唔系礼拜6:12噶。OK， 咁我话不如礼拜日嚟，礼拜日去 family day 啦。咁其实带埋阿妈嚟啦，我都想见下老前辈啦。 到礼拜日啦，就 系礼拜日一定做。唔系啊，有好多人唔知蔡东豪点话佢阿妈咧，即系伯母咧，好少赞人呢，我就唔知佢阿妈其实好好人嘅。其实阿妈系我哋老前辈嚟嘅，佢商业电台嘅播音皇后嚟嘅， 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唔好意思，人民电台，叫咩名啊？不如讲埋啦， 吓， 叫咩名？好多人都记得嘅， 好唔会，好 讲个名出嚟啦。 上年嘅张雪丽，好多 张雪丽啊， 而家系听紧嘅佢， 香港电台嘅播音皇后嚟嘅，系我哋老前辈嚟嘅。嗱，咁佢话要嚟。咁我话咁佢嚟，咁我系要，我系咪有翻工咯？其实我准备出门口嘅8:00，我就复翻电话。 阿清今朝问我哋啊，几点钟翻嚟？咁我话通常应该9:00-9:00， 加10:00开放日。 系 嗱，咁仲阿清舍命陪君子，琴晚冇瞓啦。 铁人啦，你咪话呢？ 佢有肝病噶。 哎呀，真系你真系女朋友真系。 肥肝就肝病嚟噶，你唔好唔认啦。乜林毓华唔使讲啦，嗱，即系咁今日咧，我就系为咗我呢个两个老友记，又蔡东豪咧，就破例，唔系破例，系又一次咧令人失望，好多人想我封闭，咁啊又走翻入嚟直播室，但系我啲老友果知啊，一个蔡东豪，一个阿游清源咧，我都未嚟，佢已经讲咗啦，事先张扬，反正有嘢而家讲晒啦，大班嚟到我哋冇嘢讲啦。阿蔡东豪又话：你出去啦，你入嚟我冇嘢讲。我今日入嚟听你哋讲嘢，同埋俾多啲时间大家。嗱，我哋咧就继续咧，再攞多半个钟头时间，就去到10:30啦，听下听众电话啦。但我今日真系嚟听嘅，尤其是 DBC 啲嘢咧， 听下听众电话吓一阵。 我真系唔方便讲嘅DBC 啲嘢咧，我系唔方便讲嘅，无谓真系犯官非啦。亦都嗱，仲有一样嘢好重要。我哋 DBC 其中一个精神咧，就维护香港核心价值。香港核心价值其中一样嘢咧，就是法治。就算你点样唔中意都好，呢、這个制度，我哋一定要尊重法治，尊重法庭。虽然人哋系用法律手段嚟玩你好咩都好，我哋要尊重。所以我亦都尊重法庭嗰个禁制令。 虽然我就算我唔满意好咩都好呢、嗯、我未去抗辩之前、嗯、要求取消之前呢 是 我係尊重嘅。所以呢大家唔好害我啊，除非你想去探监就你就。 嗱政府呢成日有宣传。我另外就话呢係好在有 ICAC。 嗱讲得 你个吹水我唔係 我 讲 得一句，其实今朝呢我起身。 啊 睇咗新聞，见到林郑月娥个样咧、 嗯嗯， 我就好嗰个冲动就想翻嚟开咪，就为一样嘢冲咗嚟嘅。香港好在有 ICAC， 系咯， 香港好在有申诉专员，佢、嗯、竟然够胆上完北京之后，翻落嚟话最好咧嗱，就系、是、北京中央政府一国一制嗰个行政、立法、司法互相配合， 要三方面配合。 佢就认为咧，而家执政咧就因为有 ICAC，、嗯、因为有申诉专员系阻住啲佢哋去执政嘅。 系啊， 最近咧 有住个执行力吓， 最近有梁粉啊，而家做咗阿梁振英金主嘅郑阿郑家纯出嚟讲俾佢，竟然讲一句咁荒谬嘅嘢，佢话提高你系经济啦，专家啦。佢话提高呢个楼宇供应量有一招就得噶啦， 好嘢系啊！嗰招真系吓死人啊，真系 唔使出呢个入伙纸啊！ 吓、啊， 喂， 起好啊，买啊！ 咁同个供同一个 supply 啊，即系我啲经济101，我都起码可以教，唔系净系学。喂，你个 supply 又喺度，不俾你快啲卖楼，你不如讲话快啲钱回笼啦。其实梁振英已经做咗噶啦，嗱。佢话咧就提将嗰个卖楼花期提前咗，已经系益咗啲地产商。等、佢快啲出货，快啲收水。喂，郑家纯而家都唔满意，唔好出入火纸。 嗯， 跟住唔好要 ICC， 跟住唔好要新做先员。以前啲人点样验楼咧？ 啊， 点解我哋嗰、那个香港建筑条例系咁严谨嘅？你知唔知香港建筑条例系好严谨嘅？ 好严谨， 地震都唔惊嘅。 系嗰、那个安全系数非常高， 英国政府咧。 嗯、 知道当年冇 ICC 咧、 嗯， 佢将个标准提到好高啊，即系起码你班友点啊偷工减料咧，去到尾咧都系最低标准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将个标准提高咗。嗱，如果你听完林郑月娥嚟咁讲咧，有两样嘢我要讲嘅，讲完就唔讲噶。一，佢系将会无所不用其极， 嗯， 总之就去执政交功课俾阿爷。 嗯、 第二，去完北京翻嚟咧，大家睇到噶 ，writing on the wall。佢准备接手做特首嘅，嗱、 嗯、 你睇到佢嘅呢个人咧，如果我哋香港跟住佢讲啲废话， 呢、啊這个就阿青今朝讲话佢反骨嗰个啦， 但呢个就好反骨， 取而代之吓。 嗱、啊，佢反骨到呢个人直情都反骨，仲有一样嘢我好唔满嘅青嘅咧，你系一个好有知识嘅，你好似系十八才子、十九才子， 十八啊，十九系陶杰啊嘛，系啊， 你话佢英文好？大佬嗰啲牛津英文，嗰啲系牛精英文啊！嗰啲系香港人嘅香港腔嘅英国牛津英文，呢叫香港腔。 买个饮食啊， 一路讲一路笑，一路讲吓诶哦，跟住喂呢啲叫英文，我哋咧就香港，我哋香港口腔嘅英文，肯定好过去流利过去。 香港啊嘛， 唔系佢扮佢最唔好就嗱讲英文。 A.O. 系咁噶嘛？ 唔系，所以我咪叫我不如问翻新加坡人咯。 清楚， 英联有乜问题啊？冇问题噶。 英文要自然 啊， 唔好扮人啲腔。 英国腔系 佢扮嘛，佢最弊扮得唔似啊嘛。唔该，你唔好再赞佢啦。呢个台系唔容许呢个台去去为呢啲坏人咧涂脂抹粉。 你又要搞清楚，我唔系赞佢，我即系话佢学紧。诶、 哎，多谢先啊，首先你篮球直播 俾人讲嘢啊， 呢、這个就我老友啦、哎。 又到新闻啦， 系呢、哎、个老友呢、這个多谢 。唔好系，唔系。俾阿蔡多豪讲下嘢先。 九点半之后咧，我就系一个聆听者啊。OK， 大家唔使担心。我就会当然呢，因为我介绍大老官出场、 嗯、 喂每次有做大 show， 你都见到个曾志伟见到个咁样 即係你而家扮 扮自己好力系啦 打下关斗先。 唐官 系嘛 仲揸 住个武生出场。 就未 个文武生出场。 就未曾就住 DBC 话三鞠躬嘅。 咁你本来开始讲呢句嘢得唔得真 系。三鞠躬原来三鞠躬嘅。 三鞠躬,DBC 谢赖。 来宾请留步。 来请留步。请行前一步啊蔡生。 有钱攞有几蚊攞返㗎。 行前一步。 苦中作乐呢几个呢个 白嘅，你讲一句先， 讲一句先啦。 我嚟就好简单嘅啫，我真系惊 即系无声无息，我嚟唔到之下咧，就 错过咗， 错过咗，真系噶，因为太多次啦，又九一一，又话一百个钟头好混乱。 嗯， 但系我今朝睇到报纸，睇到阿清嗰份，就觉得哇，喺会好似可能系今日，即系我惊 miss 咗啊，真系。 系 哦，你即系惊佢断气之前， 系啊， 你送唔到上阿清。 唔系，仲有一个人，我点解今日翻要破戒咧，或者破要脱罩咧？话就系、是、阿通， 嗯， 阿通佢报咗名去台湾，俾咗5000蚊， 系， 佢即刻取消个行程， 系， 翻嚟话要几大都做埋今日嘅交通报告， 嗯， 嗱，我为咗佢，我亦都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你除咗你两位之外咧，咁、我只系见到阿通，佢一入一见到我翻嚟，好开心，走嚟我 office 报道， 系， 我即刻银行包出嚟，我话俾翻5000蚊佢。 系， 佢话唔要，我就话不如我俾5000蚊你哋去买呢啲D100啦，都系唔要，一问佢点解唔要？嗱，系呢几个人咧，再加埋当然我啲听众咧，系令我非常感动嘅、 好啦，咁我哋 有嘢讲，讲多句啊，你 系 啊，讲嘢。 好啊，冇冇，因为你系讲到我都，你讲到我好感动，我唔知点讲嘢啊，突然间有啲 dead air 咁啊。 新闻头啦， 你啲十九才子会感动？ 唔系噶，梗系会啦。其实我好眼浅噶，大佬，有时有啲位。 好啊，提大家18721111，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因为制作被指涉毒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电影的制片人巴塞利，误认为涉嫌违反假释条件，被洛杉矶警方拘捕。他被指在假释期间涉嫌违反未得到假释官的批准，在工作以外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当地传媒指巴塞利 在前年涉及银行骗案、盗用他人身份等罪名被判监和罚款，去年6月假释。他相信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提堂。巴塞利制作的影片穆斯林的无知触发全球多个穆斯林国家的反美示威，造成多人死伤，包括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纽约市长彭博宣布会在市内史泰登岛海旁兴建一座全球最高的摩天轮，预计每年可以吸引多达450万名的游客。这一座的摩天轮高625尺，超越新加坡和伦敦的摩天轮高度。彭博又解释，摩天轮只是政府发展史泰登岛海滨旅游区的一部分，有关当局会在渡轮码头旁边兴建一座有200间房间的酒店，以及是特价购物中心，将会成为纽约市另一个的旅游景点。睇下港股嘅最新表现啦，恒生指数而家系报紧20757点，跌4点；国企指数系报9745点，跌23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阳光充沛，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几日，未来几日干燥同埋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国庆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以至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啊，咁呢分钟啊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哇，真系放咗几日假，车龙都唔同晒吓。好，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盖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城市花园嗰边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拣封字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啊未喐过噶，继续。枕住喺上环消防局嗰边噶，咁九龙区方面就点咧吓？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噶。咁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芜湖街，咁东隧过翻香港嘅收费广场车多啦。新界区方面啊，咁西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唔错唔错，呢分钟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唉，唔知点解你放咗几日假之后。 公司都好大转变啦、啊！首先要多谢帮我顶几日假嘅大眼妹咧 ，Patrick 啊，同埋夜晚嘅 King 哥吓、啊，唉、哎，唔该晒你哋啦。喂，咁我去台湾点啊？唔紧要啦，数码号有时间系坐船紧要啲啦，系嘛？帮手推下都好噶啦嘛。那通啊有车牌噶吓，好耐噶啦，不过有啲道路啊未必认识嘅，但系通啊最熟一条路系天无绝人之路啊！诶、哎，大班你好。 喂，系我俾翻五千蚊你啦， 啊唔使啦，多谢、啊。 第二，点解去台湾五千蚊咁贵？我哋以前带水货咧， 系 就唔使钱噶，包机票、包食宿噶，你冇带水货啊？ 系咁样噶， 台湾唔会拉你噶。 我编定张表出嚟，有啲网上人都 我怀疑你系咪包埋嗰啲北头嗰啲残废餐啊？ 哇，唔系啊嘛，呢啲嘢我都想 唔会花走噶。 听我讲先啦，首先成人团费一位2599。税项就754元，仲有旅游保险165。咁因为我一个人去呢，通常去旅行一个人呢，我都唔習慣同你导游一间房嘅，男女都系啦，冇可能啦。咁我哋又加多1500元就一个人啦，咁 total 4918。咁佢话呢有几个有两个原因可以退到钱嘅。第一就是你病到入医院， 我俾张医生纸你啦、 哎。第二， 因为 DBC 病入膏肓啊。 第二，仲有，哎啱啊！第二仲有好紧要，佢话直属亲人咧过世，好大嘅事。 我知啦，俾张纸你。DBC 病入膏肓， 咁我即系同佢讲，我公司就嚟死咯，咁得唔得咧？佢话唔好意思，唔得咁咯，就系咁啊，大班。 大班就嚟死得唔得啊？ 可能同佢讲， 你契爷嚟噶。 佢话要 D 咗先，哎，大家嚟时间唔使啦，唔开啦，唔开啦，咁啦，好唔好？ 多谢你啊，有情有义啊！ 好啦，唔好系大班。嗱，晚上个龙尾咧，早已安排咗阿谦哥帮手噶啦吓。咁样未完尽嘅话，星期三就上班龙尾见，否则后会有期。最后请记， 喂，你做咩净系做呢一节嘅呀？ 系啊，夜晚咧，谦哥啊嘛，就系呢节啊。 你去边啊？ 晏啲有事啊，晏啲去搞啊。 哦，即系你呃我 食咩啊？我话九点半啊嘛。 我以为你翻嚟做全日噶。 唔系九点半。 开放日你唔喺度啊？ 开放日我听日诶唔系听日有一段时间有一 part 我喺度嘅，后日都有 好多人喺度门口挺你啊！ 我冇咁早走， 我哋签名啊！ 我去到五点，今日大班好冇？ 我去到五点啊，去到五点啦，咁啊算你啦。 好啦好啦，揸紧车 我先。唔系，多谢你讲少嘢。 多谢，死啊！ 俾咗医生纸你啊！ 好，最后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颖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仔女升小学，点样父母先最快乐？揀乜嘢学校先至可以达成心中梦想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请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 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一齐踏上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喺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嘅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佢长者八达通，连50元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000元储值额添。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卖大包，龙宝酒家卖大包， 浓鸡汤煲包翅，六位用每煲268， 煲煲鱼翅粥半斤，睇得见清到足。 浓鸡汤煲包翅，着数价每煲268， 食完包翅又再食龙虾，嚟龙宝，人人有口福。 龙宝酒家龙虾我称王， 好食抵食，人人知。 订座电话2626-0808， 让 DBC 精神在香港遍地开花。 深水埗有， 柴湾我又见到， 黄大仙九龙城， 上水天水围， 屯门香港仔西环，全香港都见到有人着住 DBC 友情风褛。 而家开始喺深水埗福华街福仁电脑广场一楼， 鲗鱼涌英皇道东汇广场 S 四十八号铺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都可以买到印有 DBC 数码广播嘅友情风褛，每件港币400蚊，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有关详情请到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 或者致电22971818查询。 DBC 多谢大家继续友情支持。 我带咗个仔去学琴、学游水， 我就带咗女女去打流感针，健康最紧要。今年嘅疫苗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六个月至未满六岁小朋友嘅资助额提高到130蚊，同65岁或以上嘅老人家一样添。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打咗就安心啲啦。认住贴有计划标志嘅私家诊所，或上卫生防护中心网站，就知边度有得打啦。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游清源、蔡东豪、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9:39，大班你要答一答我哋先，系咪真系加时先？啲网上嘅听众 系啊，加到10:30啊嘛，话声俾校长听啊，辉哥唔该啊。嗱，咁而家将个麦交翻俾你三位啦，我做旁听嘅今日。 好啊 ，Tony。 我话到我讲啦嘛， 嚟咗半个钟头， 系啊，点知半个钟、40分钟就得个坐字。喂，我嚟咧就好简单嘅啫， 系 即系好混乱，又话911，又话冇得做啦，一阵又话咩终极会议，好多个终极。但我今朝你知我好早起身噶啦，咁啊啲报纸好早啊上网啊4:00上网，我睇到哇今日又系最后一日，又话有可能系最后一日啦。咁咧，喂你知啦，喂好似啲人病噶啦，过两日过节添啊喂，我真系惊过唔到，我真系好担心。 但系 Tony 你唔知嘅咩？通常咧，即系你经历过呢啲咧，你以为系咧就未系嘅，但系识惊无神会系。 所以我就系惊咯，所以我就 所以你嚟系啱嘅， 我嚟系啱。唔系，仲有咧，我今朝咧，我想读几段出嚟啊！我今朝咧睇到一篇文章啊，梁文道写嘅，你阿大班嘅老友，不过永远都唔得闲出现嗰位啊， 内地发展多而家， 经常咩放飞机啊！ 佢咧今朝写一篇文章咧，个标题咧就叫《大班与你》。 嗯， 佢第一句咧就系话，佢话对于大班郑经翰。我有份说不出的内疚，即系意思即系话叫佢嚟做节目又嚟唔到啊，食饭又甩底啊嗰啲咁嘅嘢啦吓，咁样就即系我睇完咗之后咧，我心好噏就系话，喂咁唔好内疚啦， 即系你唔好代入嗰种心情。 系啦，咁你即刻出现咪唔会内疚咯，系咪啊？所以我就 攞个生果篮嚟， 咁我 搵阿大班。 咁所以咧我就话，咁我因为我唔想对个大班有内疚，就系话，所以我就。 哦 晨早就 call 佢嗱，梁文道篇嘢咧就大家可以睇下，写得当然亦都系好好噶啦，即系 嗰啲文字好精炼， 文字好精炼咁啊！其实咧，当然系即系梁文道谂翻起大班嗰多次嘅封咪， 系 嗱，我谂去到今日咧，即系我嗱，我作为一个好好近距离嘅旁观者， 系 又有人嚟咗， 今日我哋开放日 嚟 啊！我一个近距离嘅旁观者都跟得咧，都好混乱。究竟啊黄楚标讲过啲乜啊，大班又做过啲乜啊，又几时几千万啊，好混乱。但係呢我淨係諗到一样嘢。喂 ,DBC 系真系近年。 你讲 DBC 我戴返口罩先。 系近年呢喂系政府发牌嘅传媒嚟计呢系唯一一个。都唔知几多年，可能10几20年啦。政府发牌嘅免费嘅传媒机构呢系唯一一个。 嗯 即系咁辛苦攞咗个牌，喂！而家个政治形势去到，引间又话上边，又话西环，又个特首系咪啊？搞到咁混乱，我哋需要嘅系多一把声音，唔系少一把声音。即系我唔理你里边搞乜，你啊大班有啲咩目的啊？好多人话佢好多目的，又话搞呢样搞嘅，我唔理咁多。咁辛苦有个台，攞到个牌去做， 系 我哋一 定要守护佢。 同埋从听众嘅角度嚟讲，系多咗一个新嘅系声音广播嘅， 系啊， 有个系技术上嘅突破嚟嘅，系啊，吓嗰张嗰啲音嘅系音真系靓好多。 喂，你话大班吓讲嘢又大声又话恶。咁你一日24小时好多节目㗎嘛。 係。 唔係佢一个人话晒事㗎嘛。 而家都有七个频道啊。 咪就係囉，咁多频道梗有啲啱你听嘅、嗯。所以我觉得呢就係、是、如果因为有啲唔知係咩纠纷政治又好商业纠纷我都唔知股东不和冇、嗯嗯。即係我唔想諗呢啲啦。 係。 我觉得人能够我哋即係香港市民出一分力、嗯、可以令呢个台继续做落去我都呼吁大家去做囉。 Tony, 唔单止係你我屋企人都迷茫㗎。今日你使唔使仲翻工？ 唔系头先嗰位通哥啱啊！喂，真系喂，星期五有时真系惊噶。你过咗个周末翻到嚟，又过节，真系惊噶。 我有个习惯咧，因为系自从佳艺电视嗰个阴影咧，我每一日早上起身咧，就一定开心机。 嗯， 因为咧当时我就因为冇开心机咧，所以咧系唔错过咗，唔知道咧原来嗰日咧佳艺电视执笠。 嗯， 我哋又翻工去到吓。点解门口贴住话今日结业？ 嗯， 所以以后我话每一天早晨一定要开心机就咁解。 大班你唔知噶啦，我好多朋友噶，尤其是啲商界朋友咧，成日劝喻我噶。 嗯， 佢话唔好企咁埋，唔好企咁埋咯。呢条好大嘅石斑啊！佢话唔好企咁埋啊。 系 吓、啊，但系我自己觉得，喂，一个睇一个，你唔好当我唔好话我哋朋友，即系当一个听众。 嗯， 吓、啊，即系大班嗰、那个。 但系当日喺商台嘅时候，俾你好多麻烦咧，佢系嘛？ 好多好、啊、多，唔好讲嗰啲啦，唔好讲啲私人恩怨啦。你作为一个听众，一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嗯，即系大班嘅我哋个往绩啊、嗯、track record 啊， 系。佢好少好似而家咁样，真系喺真系有做一个聆听者。 十几年，十几年啦，咁、啊、我谂我净系睇呢样嘢啦，我唔去谂咁多其他嘢啦。啊，出边好多好多声音，好混乱，亦都系令到咧其他传媒啊，其他好多啊有影响力嘅意见领袖咧。都唔係好肯为 DBC 发声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好混乱啦，而家就係边个加边个啱好混乱，但我觉得唔好諗边个一个传媒而家陷于生死关头、啊、我觉得呢点都要出嚟，喂唔可以冇咗佢㗎，我觉得。 咪、嗯、所以我反而都赞成大班唔好开咪嘅。因为呢即係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嘅。即系你喺某啲时候呢，就係、是、因为阿 Tony, 头先阿 Tony Choi 讲呢，就係话啲讯息咁混乱。你就系要有一个咧好清楚嘅 watershed， 嗯， 话俾人听，我而家咧就系面对咁嘅压力啊。咁、嗯、既然有啲人都系有啲网友啊，或者有啲听众都系话、嗯，喂，其实咧佢哋都好心水清， 嗯， 唔一定噶，你净系讲 DBC 唔讲啫嘛，其他可以讲噶， 嗯， 系原则上系嘅，但系我真系会觉得咧有一啲咧，即系所谓象征意义嘅嘢咧要做嘅， 嗯， 如果唔系咧，人哋唔清楚啊大班嘅处境嘅， 嗯。 你如果咁样咧，讲清楚我的处境系咁咧，等同咧，就算开到咪咧，都唔开得耐嘅、 嗯。 我不如话俾你听，我系面对紧冇得开噶啦、 嗯 啊。所以呢个系苏锦良局长，我就非常之失望嘅，就系、是、你点可以将 你对有期望嘅咩？ 吓、啊，唔系啊，你在位时要做啲嘢啊嘛，大佬啊，你唔可以咧、 啊。而家要听广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游清源、蔡东豪、林毓华。 冇晒啲跌一百， 冇咗阿通咧，就多咗个嘅系 直播室嘅 指挥员，真系啊！ 跌一 百，掉晒其他台啊！ 唔系，我啲老友好关心我嘅、嗯，因为坐喺我身边咧，其实我个人咧虽然黑人憎咧，其实。好救魂嘅，人讲过话，如果你一隻手数到有几个朋友你有难嘅时候，你知道打电话俾佢咧，佢会帮你嘅咧、 嗯。 我可以用两隻手去数。 嗱，我又唔系冇朋友嘅人，而我亦都喺我啲朋友里边咧，佢哋亦都知道佢有问题嘅时候，佢打电话俾我，我系一定会帮佢嘅，就唔需要成日见嘅。Tony 就系嘅，好日都见唔到嘅，因为佢同我生活唔同嘅。嗱，我要借呢个机会，即系俾五分钟，我试下五分钟讲嘢得唔得？学翻立法会啊，立法会有七分钟 。 嗱，我琴日我都讲过，前日我有个我个 mentor 啦，大家知系边个噶啦，揾咗我食晏，咁啊讲又系其实。一个好有钱嘅人，一个好成功嘅人，退咗休噶啦。 嗯， 啊，佢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多年，我同你啲好湿碎嘅，好多人走去同佢讲，你唔好同佢大班做朋友啊， 唔系做朋友，好似咁埋啊，就话 你第日请食饭唔好请埋佢啊，咁佢都咁多年企喺我身边。嗱，另外一个人我都要讲噶啦，但正话嗰个系我 mentor， 我唔讲。另外一个人就是曾荫权，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这么尊重他呢？因为当我每一次有困难的时候呢，今次没有啊，我上一次封咪，大家记得2004年，哇，那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啊，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被人封咪的，曾荫权可以，他很少请人吃饭，他请了我成家人，真的出街吃饭，他用credit card 碌卡俾钱， 好难得啊嘛！ 我入医院嗰阵时，佢系除咗我啲屋企朋友之外咧，屋企人之外咧，佢嚟探我最多。 我都听你讲过呢、這个。 阿吹水我，尤其是阿扫把头，不停上北京，话曾荫权咧就成日咧俾料我，不停督佢背脊，但系曾荫权从来冇。都系好多人亦都叫佢唔好同我做朋友。今日咁鸡毛鸭血咧，亦都可能因为有我一个咁嘅朋友。佢从来冇否认过我有朋友嘅。嗱，呢个人我又要即系多谢佢，就系咁啊，有情有义嘅。嗱，我今日要讲点解我咁黑人憎咧？尤其是嗰啲所谓传媒领袖，你啲朋友有时，你好多呢啲猪朋狗友嘅。嗱，我系个两面不是人嘅人嚟嘅，真系啊！我成日批评阿黄玉女外不是人，我都系嘅。因为我好多人睇我系一个唔同，即系我系一个经济独立嘅人，喺一般人、一般普通人嚟讲，我系可以系有钱人。咁啲人觉得一个有钱嘅人，嗱，黄毓民成日最唔好一样嘢咧，我好唔满意佢每次出嚟咧就揾我同佢比嘅，大班人住山顶，而我屋企你讲我屋企嘅出嚟做嘢，马会voting member， Hong Kong Cup 会员。啊！有咩太平绅士，有咩 GPS， 有工程师学会嘅资深会员咁。嗱，就我阶级啊，即系我阶层，啲人会觉得你系假嘅。即系我哋以前笑嗰啲人，我后生嗰时呢、這个 Catholic Communist， 即系人哋会觉得你都唔系我哋嗰啲人，你又走出嚟为民请命啊，喺度大声夹恶，一又支持最低工资，一又支持工人支持乜支持咪争取民主？喂，你系咪假噶？嗱，好多人就因为咁咧，就认为我喺度捞油水。嗱，呢个我知嘅，呢就叫里外不是人。但系对唔住，你哋唔知道我点样出身。当我三十岁之前咧，就好似萧伯纳咁讲：，如果你三十岁之前你唔阻咧，你就冇心嘅；而三十岁之后你仍然阻咧，你就冇脑嘅。我就冇脑嘅人。当年我喺加拿大三十岁嗰阵时候，我哋成班人，我哋喺加拿大嗰阵时候，我哋系活跃嘅社会活动家。我甚至喺国会里边，喺加拿大国会度咧，俾人指住我话我哋共产党，叫我翻大陆。但系三十岁嗰阵时咧，我哋终于醒悟咗啦，成班人，我哋全部都系专业人士，好成功。而家做有人做咗省长，有人做入咗去总理办公室，有人做咗市长，有人做咗大职司、大教授。当年我哋有一个聚会，呢、这个聚会喺温哥华嘅，大家坐低啊，就话喂，我哋三十岁啦，喂，我哋而家一事无成，就将啲时间咧摆晒落去社会活动度，系时候去搵钱啦。因为人微言轻，我哋终于醒觉咧，你冇钱冇社会地位咧，你讲嘢冇人听嘅。当年咧，我哋喺温哥华七几年嗰时候，我哋有一个约会，就话我哋由今日开始。做翻我哋应该做嘅嘢，喺翻自己事业度发展。但我哋有个约嘅，就系当我哋事业有成嘅时候，喺社会有影响力嘅时候咧，要走翻出嚟为群众服务。嗱，我有啲朋友喺加拿大，咪做咗重政啦，做到差唔多做到总理噶啦，已经。 入咗总理办公室做咗幕僚。啊、做咗市长做咗省长，我去到加拿大，我去佢请我入去省 BC 省议会啊，去开会，佢哋加拿大议会兴嘅，香港就唔兴嘅。佢哋请我起身，省长一入到嚟，佢话喺今日喺个 嚟自香港嘅贵宾咁啊， 有一个好朋友、嗯、啊，我想请佢起身，我哋 recognize 佢、嗯、啊，就系、是、Mr. Albert Cheng 咁、嗯、样，即系我哋。呢人咧就系话我翻嚟香港，我都系我就做咗嗰样嘢。我就系话，当我喺个社会上有啲影响力，而我经济独立嘅时候，我要走翻出嚟为人民发声，为人民请命。其实呢个就系我嘅理想嚟噶嘛。但系好多人就佢啲朋友，尤其是佢嗰啲啊，同佢做节目嗰啲人啊，佢唔信呢样嘢啊嘛。佢认为你啲人入咁有钱啊， 你个退休啊， 住洋楼养翻狗揸靓车，识埋一班咁嘅啊。新商巨股，你点会系帮人民发声噶？佢唔信你啊嘛！嗱，呢啲就叫做小人之心。对唔住，我你中意睇点睇我哋嘅事。我到今日为止，点解今日 DBC 咁受欢迎，或者我仍然有个群众基础，系好多人拗晒头嘅。但好多人以为你做咗煲胎针，你沉寂咗八年冇出个声，我哋封咗你咪啊！喺领会事件度唔俾你讲嘢，你一铺清袋，你大班出嚟做节目，冇人听噶啦。对唔住。我证明咗一样嘢，我系有群众基础。我亦都喺15月15日开咪，直到应该琴日封咪为止咧，我一铺还翻晒。大家知道郑经翰系一个咩咁人？只要我哋啲群众，只要我啲支持者，只要我的听众知道我系咩人，我够噶啦。即系我阿才子，即系嗰句，我唔可以尽得人意、嗯、啊！我无愧于心就得噶啦。好啦，而家90米俾你哋啦。戴翻口罩 喂喂，咁但我想讲两句咧，就系关于呢啲咩禁制令嗰啲嘢啊。呢啲嗱法律嗰啲嘢咧，我就唔系好清楚。但我对不嬲嚟讲，作为一个好关心传媒嘅人咧，我好讨厌呢啲即打官司啊，咩诽谤啊呢啲嘢咧。我成日觉得咧，呢啲系一啲即特别系啲有权有钱嘅人咧。去扼殺即係啲言論自由嘅一個手段嚟嘅。咁當然你話喂有法治精神啊嗰啲咁嘅嘢。喂，但係我從來未見過窮人咧走去告有錢人咧話佢誹謗啊，就話點樣要禁制令啊呢啲咁樣嘅法律行動，我又未見過。永遠係 有錢人告有錢人，後嚟終於都覺得係無謂嘅嘥氣。 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即係我覺得係唔好用呢啲咁嘅嘢啦。即係有嘢咪攞出嚟講咯，咪有嘢點解？即係大家都係攞即係你要去尋求用個法庭，一去到法庭，大家話、我哋都唔識啊，睇下邊個法官夠叻咯，咪邊個律師夠叻咯，係咪？ 嗱，我想講一句嘢，你講呢樣嘢， 喂，你唔小心啲啊，你唔好講啊，你。我講得嘅 啫。我想俾個分析俾大家聽咧。你有冇见过有钱人告有钱人诽谤啊？你有冇见过有钱人告有钱人攞禁制令嘅？冇嘅。 有钱人告有钱人诽谤 有，有钱人告穷人噶、啊。一般嚟讲啊，就是、因为佢知道你冇钱打官司。嗱、啊，讲完啦， 唔系啊，戴口罩啊，呢啲当然啦，我明白啦。嗱，单单唔同吓，所以咧，阿清你都唔好讲嘢，你都有案在身系咪啊？ 我唔理噶， 你有案在身， 我条命系咁。 唔系，即系你嗰单仲离谱，仲系传媒之间添。我觉得喂，呢、這个仲离谱呢啲咧，即系我觉得喂，有啲乜嘢唔可以讲掂佢啫，系咪啊？即系言论嘅嘢，喂，有几大件事，公众又好眼睛系雪亮嘅，点、会唔识分啫？同埋你隔一段时间乜嘢睇到啦？不过你将呢样嘢诉诸法律，啊，又拖几年，又搞到大家又要使一笔钱，咁梗有人话诶、我唔使嗰笔钱啦，系嘛？即系所以咧，我觉得呢啲嘢咧，我作为一个。市民又好，一个关心传媒嘅人咧，每次我见到呢啲咧咩诽谤啊呢啲嘢啊咩我保留咩追究你咩法律权利嗰啲咧，我都觉得好乞人憎咯。 唔系你即系我可以补充一点嘅，即系呢个都唔系关乎我自己嘅 case 嘅，因为近年咧系兴咗，兴咗咧就系俾呢啲律师信啊或者告传媒诽谤啊，吓呢啲系另一种嘅 intimidation 啊，即系话用呢一用钱嚟搭你。你夠膽你就再搞啊！即係起碼俾咗猛咁俾律師信你咧，你真係啊大班呢排都受慣噶啦。其實一來煩，二來我哋啲小本經營嗰啲咧，就係真係都使唔少錢嘅。 呢两样嘢咧就 系滥用法律程序都系 成个空间咧系有啲问题噶，即系 未必系滥用，好多时咧就系喂啲雇主就系话，哎呀边个啱都好啦，哎呀一人少佢算啦，我唔想搞呢啲嘢。你一搞你就你赢好输好都要使笔钱，咁你呢笔钱系唔应该要使？喂， 同埋有样嘢嘛，佢出咗律师信或者有啲 court case 等紧咧，你嗰段时间你又唔系好舍得佢嗰啲嘢，或者唔系好讲得佢啲嘢， 可能就 系 个 呢招嚟噶，可能 系啊，呢个就系呢个作用 啫嘛。 系啊，条友咪咁咯，呢条友咪咁咯。原来姓黄嘅唔系黄毓民，黄卓彪唔得嘅，咁啊嘛。黄毓民佢都唔系好讲啊，即系。 唔系好不幸地咧，你讲阿清讲得啱啊，越嚟越多啊，呢几年我发觉越嚟越多啊。即系当原来钱系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咁用钱去解决呢个问题咯。所以咧，你传媒嚟讲咧，我觉得呢啲咧真系唔好，即系千祈唔好用嘅，我觉得真系嘅。 啱啱早几日法庭先至判咗单啫嘛吓，我哋唔好讲边单啦，真系，唉，真系。 唉，咁所以连阿强如大班都要喺自己个口罩度打个交叉，因为咧有啲人 呢 个 系 劝佢唔好乱嚟。 沉默嘅控诉系嘛？ 系因为监都有得坐啊。呢一次就系我因为我之前同阿大班倾咗几句，即系话喂，佢话真系唔得。 我都要讲句啊，坐监都要讲啊。今次咧呢单官司咧，我阿李柱明咧又撑我嘅，李柱明帮紧我。 即系你出嚟， 即系你呢系朋友啦，有情有义， 真系。 所以我同佢有个时期嗌咗交，但系而家佢又话大伯撑你， 你有难啦，你出嚟啦。 哦，咁呢啲系咁先系朋友、啊。你如果唔系有难，咁你饮饮食食嗰啲朋友大把啦。 啊、我都有冇你两个多啲， 我冇，一定系 Tony 啊。 司空节乃然啊，就系有啲平人平时你以为佢系你好朋友。到有难嘅时候，匿埋晒，你就知咩事噶啦。 系啱事。 跟住仲要打个电话俾你，点解唔揾我啊？唉，我知呢排烦啊。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周十点，支持 DBC 还声于民，而家去惠康或吉之岛买两盒瑞琼楼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100 分类广告。